的经济和商业往来。两国代表团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召开会议，以期望在农业、贸易、经济、航空、移民等的领域达成合作协议。苏丹又表示，美国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有助融入国际社会，恢复经济。苏丹希望加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美国、苏丹和以色列几日之前发表联合声明，同意苏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在上午五时，台风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时，台风莫拉菲集结在北纬 13.2 度、东经 121.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达11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是仔仔女女的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睇佢睇，电脑你迷佢迷，你喐多啲，佢又喐多啲。幼儿要健康，就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啲亲子活动，多啲走走动动，一齐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啲活动更快乐。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而家星期一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2020年嘅10月26号，咁啊今日咧。 啊，可能我哋嘅听众群咧有少少不一样啊，原因就系因为你可能寻日夜晚玩到通宵达旦咁啊，而家可能正在翻紧屋企啊，咁啊又扭开心机又听到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豪，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冇错啦，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啊继续休息一下。通常咧一个星期有一日系公众假期嘅话咧。嗰一個星期個感覺係會特別精神咗嘅，因為你多咗一日玩，多咗一日休息啊，但係工作嘅日數咧又少咗一日啦，咁樣咁啊，喂，你話喂唔係喎，白浩你都翻工喎，係啊，咁、啊、但係我又覺得誒。大家开心，我翻工啊又有乜嘢所谓啊？我都等你哋高兴噶嘛。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会提住大家啊，要追寻自己嘅梦想。虽然咧，我同嗰啲叫做千禧嘅小朋友有阵时倾偈，都会啊，你会唔会好努力追寻自己嘅梦想啊？哦，有啲答案系咁嘅，唔会啦。诶、哎，咁辛苦做乜嘢啊？跟住我咧又例牌啊，用翻呢一句咧，好多传媒都中意引用，我哋唔追梦想，好似咸鱼咁样嘅，同咸鱼冇分别嘅。哇，小朋友。个思维有阵时啊，即系其实个别啦吓，佢就同我讲啦，诶，咸鱼又有乜所谓啊？做人啊，快快乐乐咁啊，追咁多嘢做乜嘢啊？最紧要每日啊开心 happy。所以话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态度噶。有阵时咧有梦想，但又怕实现，因为中间嘅过程咧其实系辛苦嘅。咁所以咧，可能有啲人就会选择，诶、哎，不如我轻松啲，或者拣一啲叫做冇咁辛苦嘅梦想。假期嘅时候就可以谂啲轻松啲嘅嘢啦。就算我哋嘅梦想冇实现到，不过其实喺你成个生活嘅过程入边，或者你唔系一个好远大嘅梦想，你纯粹想，诶、哎，我升到班合格，即系可能听起上嚟好似好简单嘅嘢嚟。其实简单嘅边个话唔可以有梦想啊？同啲小朋友倾偈嘅时候，佢哋都话，哎，我升到班读到书。啊，跟住上埋大學出嚟揾份正正經經、普普通通嘅工，我得噶啦咁樣。咁呢個其實佢講得出嘅，都可能係佢嘅夢想。夢想唔係一定個個做偉人嘅。喺佢整個嘅學習過程入邊，其實佢亦都會發現到啊，原來互相信賴，同成班嘅朋友、知己、伙伴一齊揮灑熱血，雖然好簡單，都可以揮灑熱血噶嘛。其實日子係可以過得非常之充實。同埋真實噶，有陣時呢啲嘅感覺咧無可取代，因為有一股又一股嘅熱血不斷每一日陪住你。就算你翻學或者學習嘅時候，或者翻工嘅時候，你諗住好簡單過日神，但係其實喺你傾偈、同朋友一齊、同你嘅同事、同你的同學一齊度過每一分每一秒嘅時候，都係充滿住熱血，你自己唔覺啫。 只因 间6:14啦，咁啊，提你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8%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系生效中噶。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咁啊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亦都系增多，以及咧，有一两阵骤雨，咁讲啊，听住先啦吓，咁啊睇下几时有骤雨嘅时候咧，又会再同大家讲下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系啊，嚟自早上嘅6:15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头先揾嚟一首嘅音乐作品，叫做《五月天》嘅《为爱而生》。 晨光 Coffee Time。 啊，连续三日嘅好多人朋友都系可以有享受呢三日嘅少少假期啦。一个短嘅假期，一个长嘅周末。不过咧睇翻咧，其实喺上个星期五开始啦，咁啊本地旅行团咯啊放宽去到30人，啊唔少嘅旅行社咧都陆续登记啊。咁啊，其中咧佢哋亦都话到啦，即系喺旅游业议会亦都讲到啊，已经有79间嘅旅行社，接近200个嘅旅行团嘅行程咧啊登记咗啦。啊，目前咧就未有参与者出现咧就一啲叫做发烧嘅病征嘅。啊，另外咧就部分嘅本地团团费啊，更加咧就低至几十蚊添啊。今日佢哋亦都话到，希望咧可以透过呢啲举办绿色本地游，咁啊以获得咧就政府每位团友200元嘅津贴，咁啊不会持续嘅。咁但系咧佢哋即系叫做旅游业议会啦，亦都呼吁啊，市场咧就千祈唔好咧系咁咧就压低个价去到抢客，咁样咧就会破坏咗市场啊。啊，长远嚟讲咧，佢哋都希望本地旅行团咧，咁啊希望可以放宽到50人嘅。咁样嘅话咧，就会更加好啦。如果咧真系做得太过平，即系甚至乎几十蚊一个嘅话咧，即系用呢啲团费去做招来嘅话咧，就好难长久啊！成个市场咧就好难咧会企喺度，可以有一个咧好好嘅长远嘅发展啦。其实咧本地游咧都系最近啊，全世界嘅地方嘅人咧，或者旅行社咧都系叫做努力做紧呢一样嘢嘅，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咁啊气泡咧都有一定嘅风险嘅，咁但系本地游咧就真系净系招呼翻本地嘅人，咁啊同样嘅语言，甚至乎咧我哋对自己可能身处嘅地方，原来一直以嚟唔系好了解嘅，咁啊藉住呢一个嘅机会咧都可以去玩一下，去体验一下。同埋咧，即系大家都希望可以藉住少少嘅假期，可以咧就好好地轻松一下嘅。咁啊，所以咧呢啲叫做本地游咧，慢慢慢慢都会越嚟越多咁样应运而生啦。咁啊，旅游业界方面咧，佢哋都话到喺本地游的而且确咧开咗之后，佢哋就叫做有公开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同叫做出去海外旅游嘅话咧，佢哋所赚出嘅金钱报酬咧，当然系少啦。咁但系佢哋嘅声音都话到，始终咧都系好过冇公开嘅。咁我哋永远都系抱住一个心态噶啦，希望咧可以快快脆脆疫情完咗，咁我哋可以咧就揾翻一啲属于我哋自己完全冇拘束嘅，唔需要因为病毒咧而影响我哋生活嘅一种嘅节奏，咁就最好啦。 间六点十九分，佢系刘小慧，急色鬼就爱出位。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一百分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系啊，起身啦，六点二十分的时间，白元浩打俾你。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咦，喂，你把声系起咗身噶啦，真系。 系啊，因为我今朝好期待你打嚟。 点解啊？喂，你好期待我打嚟就啱啦。哎，即刻问一下你，你就喺沙田一带啦，系咪先？ 系啊。 有冇发觉咧？ 我而家仲喺屋企啊，其实。 哦，你而家仲喺屋企。咁但系你系望到落街噶嘛？你嗰个。 我望到落街，系啊。 喂，咁同 今日咧，嗱，你今朝都讲得好啱啦。今日公众假期啦。 系啊。 咁所以呢个钟数咧，好明显咧，路面咧都几静嘅。 嗯。 嗱，因为我自己而家企呢个位置咧，就望到小路啦。因为我睇唔到大马路，我屋企啊，咁咧就见到其实真系完全冇人咯，成条街都 亦 都冇车经过。系啊，因为如果呢个钟数咧，平时咧都几多系啲车辆啦，尤其公共交通工具啦，同埋好多咧都行得好急嘅人嘅，即系呢个钟数开始都会翻工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咧，我今朝咧，其实我头先一路 hold 住个电话到而家咧，望咗一阵咧。是冇人行過啦，跟住又冇車駛過啦，咁感覺上其實幾悠閒咯，反而好靜啊，真係出邊。我咧打開隻窗聽咧，完全係咧靜到咧乜嘢聲都冇咯。 哦，即係可能淨係聽到雀仔聲，以前就聽到好多車聲。今日就冇咗啦， 冇啊，其实系好静好静。 但系咁啊，阿林维，其实咧朝头早我翻嚟嘅感觉咧，同平时又有啲唔同啊，即系咁啱朝头早我哋开始 share 下呢一样嘢先。嗱，我平时翻嚟嘅时候咧，系因为都系五点几就翻到嚟啦，路面上嘅车咧，其实咧反而。冇今日咁多喎，呢個我一路係啊，可能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喺嗰啲郊野地區翻嚟咧，所以喺我屋企一帶，我覺得嘅車輛咧比平時仲多咗啲添啊！ 嚇，唔通啲人咁早就已經去你嗰度準備今日玩埋？ 應該係啲人玩通宵啊，咁到差唔多清晨嘅時候咧先至走啊，咁啊變咗咧反而有啲多車。咁跟住咧，好啦，轉到翻嚟廣播道嘅時候咧，又見到又有好多傳媒喺度翻工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喺我一直翻嚟嘅時候，我感覺上嗰個路面咧就比較上多車。咁但係如果你係譬如好似阿芭比林慧咁啊住市區咧，就應該同阿芭比嗰個感覺差唔多啦。啊，路面嘅車咧其實係少咗嘅，因為今日始終公眾假期嘛，係咪？ 路面嘅車少咗，好靜啦。頭先話我而家咧都喺屋企咧，都係靜悄悄咁樣活動，因為我驚嘈醒屋企嗰啲未起身嗰啲人。 我聽你講嘢。都幾有中氣同埋幾大聲喎、 啊！唔係啊，其實我係好細聲噶，已經盡量。我已經想啱啱問你，我會唔會講嘢好細聲噶？ 唔會啊，唔會啊 ，OK 啊。 因為我今朝成朝咧喺屋企咧都係咧用腳尖嚟到行路，即係趌高腳啊。因為咧啲拖鞋咧擦屋企嘅嗰個地板咧有啲聲噶嘛。 係啊係啊。 咁啊，我完全咧係好似做賊咁啦喺屋企，咁啊細細聲啦，燈又唔敢開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夜晚黑咧睇嘢咧啲視力咧黑掹掹咧係爭啲嘅。 咁你點啊？開個電筒啊？ 唔係啊，我揾個手機照明咯，即係我唔使開電筒，但係揾個手機個 mon 咧都夠光嘅。 哎呀，咁就呢招我都成日用啊，用 照咯， 係啊，即係為人父母就係咁樣噶啦。最驚咧就係咩咧？小朋友醒，小朋友一醒，你要用時間去到湊佢啊，氹翻佢瞓啊，嗰個真係要用翻啲時間啊嚇。 同埋其實最主要想咧，佢瞓得好啲，就唔好話咧瞓瞓下好似而家咁。如果我嘈醒咗佢咧，咁嗰啲睡眠質素咪又爭啲咯。 係啦，咁啊差唔多啦。喂，咁啊唔好講咁耐啦，唔好嘈醒你個女女啊。你啊轉頭見啦，好唔好啊？ 好啦，陣間再講。 好啦，一陣間再見，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線，星期一，晨光正能量衛星。 六点二十四分的时间啦，咁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出边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继续生效嘅。诶，揭一揭报纸都几得意，因为這個呢个咧同我哋香港人啊中意做运动嘅人咧都非常之有关系嘅。咁啊，全港嘅运动会咧即系港运会啦，喺六月至到七月期间啦，咁啊原来大会设计咗咧就三组嘅吉祥物，咁啊有吉祥物啊，梗系个人啊，梗系开心啲、醒神啲啦。去到咧就俾市民咧就票选啊最中意嘅吉祥物系边一个嘅，咁啊得票最多嘅设计将会成为咧就港运会嘅吉祥物。我哋啊成日羡慕唔同嘅地区啦、唔同地方啦都有吉祥物啦，其实我哋自己咧都有啲得意嘅吉祥物咧，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选择一下噶。好啦。 咁啊喺之前嘅时间啦，港运会嘅吉祥物就成功出炉，佢有个名嘅，个名咧就叫做啦啦仔，咁啊睇佢个样咧就黄黄地色啊，其实有少少似嗰啲宠物小精灵嗰隻嘅风格嘅，咁不过咧个头咧就戴咗嗰啲好似开 party 嗰啲尖好似雪糕筒嗰啲咧插喺个头嗰度啦。另外咧就有个叫做啦啦队嗰啲打气嗰啲啦啦球啊，咁佢咧就揸住喺手嗰度嘅，咁啊见到佢咧就两隻眼，咁啊两隻眼大大，其实望起上嚟咧都有少少似咧就狸猫嘅感觉嘅。咁啊呢一个咧港运会啊，咁啊第八届嘅港运会啦，咁啊将会喺明年。2021年4月至到2022年的1月呢就这个期间呢就举行的。那么到时呢那么大家就可以好好地呢就参加一下，或者呢就现在已经有好多的叫预赛啊各样东西的。我知道好多的朋友呢其实他们都是呢藉着运动呢去到呢在他们的叫做工作那里呢就有好同运动好有关系的。那他们每一次呢面对着这些譬如有地区性的选拔赛呢，他们都会呢有好多不同的徒弟呢就一起呢去到参加的。那么希望呢就可以做到一些好的成绩的。如果你问我的话，那么当然希望个个投入多一点。那么因为呢你投入的话就代表你有足够的运动才够胆去到报名参加这些运动的嘛，是不是？无论几多岁你都可以参加自己就是适当的运动，所以大家加油努力做多些运动，健康自然来啦。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或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谁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或只改变，但我 17岁嘅刘德华，永远17岁嘅刘德华，恭喜恭喜！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咁啊，听埋6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的手机通讯软件 WhatsApp 用户早前曾经被侵入而短暂未能使用。局长新闻秘书回复查询时证实有关消息，又表示资讯科技组跟进和检查之后，至今未有发现与政府工作相关的资料外泄。食物及卫生局已经将事件马上通报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和政府资讯保安事故应变办事处。至于事件是几时发生，新闻秘书回复时未有透露。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表示，一般来讲 WhatsApp 账户被盗多数是因为未有开启两部验证，亦都有情况是骗徒假冒他人骗取两部验证码，部分人会中计被夺 WhatsApp 操控权。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再次呼吁不应该将戴口罩、避免聚集等防控措施和经济重启对立。福奇重申，有效防控疫情是为更好地重启经济，将经济重启和公共卫生措施各列的看法和做法并不合适，是完全扭曲。他重申，公共卫生措施是保障经济重启的基础，而不是障碍。福奇又表示，12月初可以清楚知道新冠病毒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但是相信大型的疫苗接种可能要在2021年第二或者第三季才会实行。意大利的新型肺炎病例增加20,000+，再创单日新增病例新高，累计超过520,000+。意大利加强防疫措施，戏院、剧院、健身场地和泳池全面关闭，直至当地11月24日。食肆和酒吧可以营业至每日傍晚6点。较早前，大批极右翼分子和警察在首都罗马发生激烈冲突，不满意大利防疫措施严苛，示威者不断投掷燃烧弹和焚烧杂物。总理孔特表示，期望避免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但是由于很多地区的感染病例激增，预料中央政府稍后会宣布更多防疫措施。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在东北部对极端组织展开行动，打死至少16名武装分子。声明指出，军队在博尔诺州发现博科圣地一支车队向乍德湖附近一个小镇推进，随即发动攻击，又在不同地点和武装分子博火。博科圣地成立10多年来频繁出没于尼日利亚东北部，并对周边的乍德、尼日尔、黑麦隆等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成日要求小朋友答应我们很多事，但是其实大人是不是可以加点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和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五分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晨，今日朝头早啊，虽然系公众假期，咁但系白元浩都已经喺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努力啦啊，希望咧就将好嘅、开心嘅、精神嘅晨光第一线咧，就同大家见面。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吓，咁啊天气都干干地，注意咧就系保湿啦。 晨光百科。 最近都發現咧，好多人啊，中意喺呢幾日嘅叫做長週末嗰度咧，就去邊咧？去行山。我自己行山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見到唔少嘅動物出沒嘅。咁啊，其中啊最多嘅可能會係馬騮啦，其次咧都見得多嘅咧就係野豬啦。咁如果你話有冇啲咩野貓啊、果子狸啊、或者咧就係香港嘅鹿啊、赤鰭嗰啲咧都有啊。咁啊，鹿啊未見過啦，咁啊比較難見，因為佢哋個膽啊太細，好遠咧佢哋都已經走咗啦嚇。咁但係另外一種咧，都耐唔耐會見得到嘅咧就係蛇啦。特別咧係講緊啊，青竹蛇啊。進入咗咧就係而家嘅季節啦，其實佢哋有陣時出沒嘅時候更加咧會多咗，因為咧好快脆咧就嚟緊呢一個係冬天啊。雖然冬天咧喂唔係好凍啫咁樣，咁但係即係人哋呢種生物咧咁多年嚟都慣咗係呢一個嘅 pattern， 即係準備定食定多啲嘢啊，出沒多啲啊，去到咧就叫就算唔係話完全冬眠瞓曬都好啦。咁都起碼食翻多啲嘢先啦，係咪？咁啊，一早一冷一晚嘅時候，我哋都成日提住啦。天氣凍噶嘛，咁啊，所以佢哋都要食翻多啲嘢。其中有好幾種唔同嘅蛇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咧，都會幾容易見得到。咁啊，但係咧，大家就未必識得分，因為個樣咧就差唔多。好啦，其中一種咧就叫青竹蛇。首先青竹蛇聽個名字都知係。青色、綠色噶啦，係咪青 B B 咁樣嘅？咁啊叫佢 B B 蛇，其實都 OK 嘅。好啦，佢咧就成日都係匿埋嗰啲草叢入邊，草啊綠色，佢啊綠色，咁啊保護色嘅，所以我哋就唔係成日咁容易睇得到。行山人士經常咧都會特別係嗰啲叫做成日都見到報章講有個咩叫爆林呢、這個 term 啊，即係行專係行嗰啲草間嘅地方嘅話咧，咁啊最容易咧就係打草就驚蛇啦。咁另外咧，佢哋觅食嘅方式亦都有别于其他常见嘅蛇啊。咁啊，佢哋咧都系叫做采用一种叫做投机方式觅食，即系点咧？嗱，卷曲成为弹弓咁样咧，就去到等待呢一个嘅食物，等到咧猎物一出嚟嘅时候咧，咚又咁样就好似弹弓咁弹出去。咁啊，而且咧弹出嚟嘅时候咬住呢个猎物，并且咧系会注射呢个毒液噶。咁啊，大部分嘅蛇咧都不是咧就采取呢种投机觅食嘅方式嘅。咁啊，听到有人行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会选择走，即系人咧，其实我哋个体型咧对蛇嚟讲系大嘅，其实佢哋系会惊过我哋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自己惊佢咧就唔好打草惊蛇啦，其实佢会惊我哋嘅，咁佢会走嘅。好啦，另外一种咧就系、翠青蛇。咁啊，翠青蛇咧就系香港原生嘅冇毒蛇嚟嘅，咁啊佢就以蚯蚓咧就系做主要嘅食粮，咁但系因为个身体啊似系绿色啦，成日咧都被误以为啊青竹蛇，咁啊结果咧就遭到啲人咧有阵时可能攻击噶吓，咁但系其实咧只要了解佢哋嘅特征，就好容易咧就分得出啊佢哋嗰个嘅分别嘅，例如青竹蛇咧嗰个腹面啊呈黄色，尾部有红线，咁啊翠青蛇咧全条啊。都是绿色嚟嘅，咁啊，仲有咧就系青竹蛇嗰个瞳孔咧就呈现一个黄黄地色嘅猫眼状，咁啊翠青蛇即系冇毒嗰只咧就圆咕碌嘅黑色嘅，好似两粒豆咁样，望起上嚟个样啊卡哇伊啊，咁啊啱啦。分蛇嗰个方法咧，其中一个最简单嘅咧就系咩咧？就系、你睇到呢条蛇个样系恶毒啲嘅。佢就有毒噶啦，呢条蛇个样望起上嚟单纯啲，个头圆圆地，咁佢咧就系冇毒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希望识得分，咁当然啦，见到蛇都系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就系唔好骚扰佢，无论有冇毒都好啦，我哋都唔应该咧就系过度去到骚扰大自然以及咧就所有嘅动物嘅，特别你话如果又舞刀弄槍啊，諗住走去又打佢，又點又成，唔係冇噶。我喺山上面都見過人，即係見到蛇咧，好似好勇鬥狠咁樣打佢，由得佢走啦，係咪？ 表示，唱不出一息半支。当今日同恩怨这般有没有清楚？只要情浓，不要武功，爱恨两难容。只怕热泪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前有你，偏偏都一一破空。当今日同恩怨这般有没有清楚？只要情浓，不要武功，爱恨两难容。只怕热泪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前有你，可不可一生抱拥？ 时间六点四十二分啊，周华健《刀剑若梦》，舞刀弄枪，听呢首歌啊都正啊，《倚天屠龙记》主题歌曲嚟噶，我记得。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等我听下呢一位我哋嘅好队友神光嘅主持芭比阿林慧，到底喺屋企仲系咪鬼鬼鼠鼠偷紧番薯咧？早晨啊，芭比，早晨啊， 我唔喺屋企啦， 吓你唔喺屋企啦， 我自由啦， 自由啦，哦，咁啊，风骚啦，而家系嘛，讲嘢可以大声啲啦。 是啊，不过咧，嗱，我而家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都不能太过分嘅。 哦，咁啊系，咁啊，如果唔系做到其他人，朝头早可能啲人咧，喂，啲人咧系咪仲系懵懵松松，系个样咧，似系去完玩啊，定系似系都系要翻工嗰只咧？ 嗱，绝大部分嘅人咧系恰着咗嘅。 哦，恰着咗。 咁然后咧系，所以其实而家屋企咧要比较控制一下自己音量，唔可以嘈到隔篱啊。 系嘅，系嘅， 你远咗少少。 系嘅。 咁同埋咧，好多人都系睇紧手机啊咁样咯。 睇緊手機下， 今朝早咧真係都幾少人。我頭先咧一路由屋企嗰度啦行啦，咁啊經過啲大型嘅交通交匯處，特登兜落去睇下啦。 嗯， 咁啊跟住之後我去到車站咯。哇，平時咧呢個鐘數開始咧已經係唔可以話叫做打曬蛇餅啦，但係起碼一定係人來人往先啦。咁同埋咧喺嗰啲交通交匯處咧，其實都會起碼有人龍排隊先啦。今朝早咧，哇，完全佢真係靜到不得了。這個鐘數呢，我想大家仲係享受緊呢補眠，因為假期除出去玩之外呢，另外一樣非常重要嘅嘢呢就係休息啦。係 呀、啊、休息好緊要啊。 即係大家藉住呢個機會呢，真係可能昨日玩咗啦、又唔定啦，或者啱啱嗰個週末呢又玩咗啦。咁所以今朝早呢大家都醒啦，叉叉電先。 係啱啱，喂，個個呢你都話個個都玩啦，你自己有冇玩呀、啊、爭取返時間即係陪下屋企人咁樣呀、啊 嗱，我都有玩嘅，咁但系我嘅嗰種玩咧，就唔係話出去一啲人多嘅地方玩啦，反而咧就喺屋企揾啲嘢玩，同埋咧喺屋企揾完嘢玩之後咧，就落去樓下公園陪女玩啫。 咁啊啱啦，可能有好多嘅聽眾咧，都係諗住星期一嘅時候就公眾假期啦，咁啊留翻喺屋企咧就同小朋友一齊咧去到玩嘅。你有冇一兩個 game 啊？啱介紹下俾我哋啲聽眾啊？ 我咧今朝早介紹呢個 game 咧都衰衰地嘅，因為點解咧？我知道好多學校咧就同我女女一樣咧，就趁住呢一個嘅小週末咧，之後嗰幾日咧就嚟個測驗，我知你 係咩？哇！你個女，你個女而家係 K2 啫喎，已經 係啊， 之後有測驗啦。 是啊，已經預告了會真 的。 咁、啊、所以呢， 辛苦的 其實我知道很多學校或者很多家長呢，就好像我這樣就會想一些心思呢，令到他在娛樂中溫習。 是啊。 整 兩條橋來，可能我都啱使啊。 因為呢，我們這些這麼小個的小朋友呢就學寫字嘛。 是啊。 咁你又不想去好像罰抄式的寫字啦。咁、於是乎呢，我就發明了個遊戲的。咁、但是呢， 咦，你發明的這個。 其實不是我發明，不過我發明了可以將它運落去學習那裡。 哦，喂，好啊，那人聽。 系啊，我就会叫佢咧，因为我哋学校咧就又要画公仔，又要写字咁样嘅。咁你公仔同写字就譬如配对啦。咁其实净系斋写字都得嘅。咁咧，我就首先咧叫佢帮手咧就制造呢个游戏嘅用具啦。咁就叫佢喺啲卡纸嗰度咧就写咗佢要写嘅字咁样啫。咁譬如你斗十个咁样啦。咁跟住咧写完之后咧。就輪流啦，我哋每一個人，譬如爹哋、媽咪同埋佢咁樣啦，三個人玩啦。咁、咧就將嗰張卡咧綁喺是但一個人個頭嗰度。 哦。 咁嗰個人咧就要去估到底頭上面嗰個係乜嘢啦。咁 哦，係喎、 啊。 又簡單，但係佢又可以有一個即係參與連埋製作嘅過程都有份喎、 啊。係啊，咁佢咪其實已經温咗書咯，但係佢唔知咯。佢整個遊戲嘅時候已經寫咗字，咁、嘅時候又望住啲字好耐啦嘛，咁起碼一定識嗰個字啦。但係其實佢自己覺得好似，好好玩啊，好好玩咁樣咯。 所以話一直以嚟其實阿林慧都係個狡猾嘅媽媽嚟嘅。 係啊，我都覺得自己好狡猾啊，其實。 係啊，用盡方法咧就去到教佢，不過都啱嘅。其實有陣時喺、好似今日公眾假期咧，咁大家都可以諗啲唔同嘅遊戲，自己發明都得嘅，咁可以同小朋友咧、即使唔出街都可以咧開心心過下一天嘅假期。日子嘛，系咪？ 系啊，系啊，简简单单，但系咧自己又可以轻松，即系大人同小朋友都一齐可以放松个心情咧。其实咁样就已经系假期最大嘅意义啦。 冇错啦，好啦，咁啊，转头翻嚟，你快啲翻嚟啦。咁我哋一阵间见啦，好嘛 ，Bobby？ 好啦， 转头见，拜拜。 Bye bye。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星期一早上嘅职场 KOL 啊，欢迎我哋今天早上啊， 便当女王 女王美美姐， 早晨 ，Burger 整起上嚟其实可以易整，但系都可以要整得好好食咧， 系， 但系又有佢嘅难度、啊。 系， 如果你话纯粹用一个职场便当嚟，咁我翻到公司。唔係、哦、，burger 真係唔係好成事，唔都翻到公司先嚟煎咩一塊嘢？ 咁又唔使嘅，即係嗱 ，burger 在我嚟講咧，咁當然係兩嚿包，係咪？ 係啊， 夾住一啲嘢啦。 係啊， 咁、我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試下，仍然係呢兩嚿包，但係個餡料我哋轉下啦。 夾其他嘢啊？ 夾其他嘢啦、 啊。有咩 burger？又夾落去有啲創意嘅咧， 點解我會咁諗啦？話俾你聽，因為我哋好多時咧， 叉燒唔通又係叉燒， 我梗係唔會咁低層自己用過啦嘛。點解會咁諗咧？因為咧，我真係試過買嚿 burger， 即係我哋整 burger， 咁啊買個 burger 包翻去啦。咁通常啲 burger 包咧係一排咁樣，唔止一， 係啊， 即係可能有四粒嘅。你食咗一粒，食完第二粒，吓、啊、第三、第四粒又要再食，本来好兴奋食 burger 嘅，跟住食食下，仲要食四日咁样，所以个包啊仲喺度， 或者食四餐， 系啦，个包就仲喺度，可唔可以谂下第二样嘢咧？咁、我就好中意咁样做嘅，谂、下第二样嘢嘅， 系， 咁我就我就夹咗其他嘢落去，咁其实听落去咧，我今日呢个夹馅咧，你听落去一定未食过，但系又觉得 make sense 嘅、我就拣咗京葱肥牛。 京葱北京菜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我系来自京葱羊肉嗰啲手卷，即系嗰啲包用薄片皮， 用薄片皮嗰啲包住啲京葱，哇！ 变化嚟做汉堡。嗱，首先点解我拣咗肥牛咧？ 包啊？ 点解拣咗肥牛咧？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煮饭俾朋友食，咁我就煮京葱羊肉啦，跟住俾个 friend 闹到爆裂啦。你有冇谂人噶？你食唔食羊肉嗰啲点啊？叭叭叭叭叭咁啊！我心谂下转个肥牛咪得咯，系咪啊？咁下次转个肥牛俾你咯。咁因为好似京葱就配羊肉系最 match 噶嘛，但其实肥牛都好啱， 肥牛都好啱系。 系啦，咁其实我哋就系炒咗个京葱肥牛，塞落个汉堡包度，食落去简直另一番风味。 哇！ 系啊，就系咁简单，即系你可以又系咁谂啦，即系同。上次熱狗的套路一樣啦、包就是個包啦，你可不可以令呢個包裏面個餡新色不少 咧？嗱，咁但係京葱牛啦，我哋當牛先啦，比較上多人食牛。京葱牛嘅話，其實嗰個炒法有冇話點樣特別炒得香？ 好容易啊！點解我會推介就算京葱肥牛，你最後唔配呢個包？ 京葱嗰啲葱係大葱， 大條啲嘅、一大條嘅葱嚟嘅，好似有幾葱咧？有幾葱 啊？ 而家呢個時候街市都有京葱賣嘅，係、啦，亦都可日本大葱啊都得，係、啦。其實佢嗰個葱味又唔係真係食廣東葱咁腸嘅葱味，佢、有少少你當洋葱咁食啦，係、啦，咁樣用啦。咁、我就會咧一起鍋咧開少少蒜片，然後將嗰個京葱煎炒，我會將個京葱大條斜斜地咁樣切， 係 西芹咁樣切。 咁然後佢一炒咧，佢就會開始淋噶啦。開始淋淋地嘅時候咧，你就將嗰啲肥牛擺落去啦。咁如果你可以選擇擺肥牛先擺味，我會咁選擇。有啲人就會熱咗啲肉先擺落去嘅。但如果我講緊肥牛係我哋打邊爐啲肥牛咧。好快就熟噶啦嘛， 系啊， 所以我未必会系干，我未必会热味， 半分钟就熟晒啦。 所以咪快咯呢件事， 系啊， 所以我就直接将个肥牛摆落镬，跟住先至落少少豉油， 嗯， 落少少蚝油， 系， 落少少麻油， 系， 其实都够噶啦， 系，够晒味啦， 够晒味噶啦，咁你就落翻丁多糖咁样啦，哈哈，最重要撒少少酒啦， 系啊系啊， 跟住佢就会嗰啲肉啊，肉嗰啲汁啊，肉嗰啲油啊出嚟啦，跟住个葱咧又同啲肉咧捞埋一堆啦。咁其实都已经成得㗎喇。 哇。 你用呢个去配饭配面，然后今次新啲摆落个 burger 入面，係呀、啊。你话得唔得梗係得啦。 照你咁讲呢又係同一个套路啦。嗰啲嘅叫做、burger 嘅面包呢仲可以夹好多呢就传统式嘅食物喎。 冇错、啊。 我突然间諗到既然你用呢个嘅京葱肥牛啦。我试一试佢先。 你试一试挑战。 又要有 sharp 一声嘅。 係。 爽啦，咁可以加生菜啦，可以加青瓜，葱都得啦，系咪先？ 唔同嘅椒啦，系啦， 系啦。咁然后咧，我个底我就唔用肥牛，唔用羊，唔用汉堡， 嗯， 用田鸭 ，OK 噶， 我用田鸭 OK 噶， 系啦，嗱，我都系个做法咧，嗱，首先啊， 即系你哋唔系谂叉烧啲 friend， 都系烧味嗰啲 friend。 同嗱，我呢個田嗰個北京田鴨個套路啊嘛， 係 咪先？咁我就叮翻熱嗰個鴨先，咁嗰啲餸菜咧都係跟住後期可以自己再夾上去啦，咁個包又叮熱咗啦。你諗下，攝入去嗰下咧，你午餐只係公司食一個午餐便當，你竟然間可以食到有 北京田鴨漢堡包， 北京田鴨嘅風味，哇！ 我覺得咧，你都係為隱移民嗰單嘢諗緊，即係喺度咧諗下自己喺後院燒咗只鴨。跟住推住架车出去，隔篱卖紧啲好普通嘅热狗，然后你就挂住只鸭喺度，一路片一路摆落个 burger 度。 其实宵夜咧，即系嗰啲 BBQ 嗰啲味道咧，呢个世界系任何一个地方都系杀 食。你个档条龙唔会仲唔会长到？ 唔系咯， 由加拿大去到美国咁长。 话俾你听啊，我谂住做开嗰啲街边档一年啊，我入铺啦。 应该可以噶，应该可以噶啦。 系啊，唔系试一试呢个方法移民啊， 系 试一试呢一个啊，京葱肥牛汉堡。或者京葱 同田鴨漢 堡，係啦嚇。好，今日唔該曬咪咪，拜拜， 拜拜。 就唔好自作多情，不过如果你有啲食谱嘅话咧，就可以自己谂下，又可以做啲咩得意嘅便当，咁啊整下，又可以同啲同事一齐分享下，同屋企人分享下，咁咪开心咯。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神光 Coffee Time。 六点五十五分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晨光 coffee time 啦，咁啊同听众一齐睇下嗱，2020年嘅10月啊，有一个天文现象可以话一浪接一浪，咁啊有计呢个叫做火星冲之外啦，以及咧有猎户座流星雨，咁啊月底啊万圣节嘅前夜啊，日本人中意叫做前夜祭，就有一个罕见嘅蓝月亮，咁啊蓝月亮可能大家都听过噶啦，咁啊并唔系话哇成个月亮咧就变晒做蓝色嘅，咁啊虽然有个蓝字，咁但系并非系蓝色。都是英文譯過來的，咁藍月亮到底是啲乜嘢呢？根據翻香港太空館藍月亮咧，就有個定義，即係話，假若某一個季節當中出現4次嘅滿月，即係第3次滿月咧，就稱之為咧就英文叫做 blue moon 藍月亮啦。咁但係太陽喺呢個黃經上嘅運動速度非固定，導致每一季之間咧嘅日數不相同。啊，簡單啲嚟講啦，即係一個月入邊咧，我哋可以咧，發現到有2次嘅滿月。好啦。有啲嘅地方咧都啱大家咧可以去睇一睇呢一个嘅月亮嘅，咁但系之前梗系望一望咧星期六嘅天气先。去到呢一个星期六，即系10月31号嘅天气咧，嗱，星期四、星期五咧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星期四比较上多少少，星期五咧就密云多啲，星期六嘅时候太阳咧又开始出翻嚟，咁啊期待住晚上咧都可以欣赏到呢一个嘅月色噶吓，咁有几个地方咧都啱大家可以去望一望呢个月光噶，嗱，包括咧就系大美督嘅堤坝啦，啊，以及咧。亦都可以去到大澳门啊，一个咧就系风筝场地嘅，咁啊以及咧就万宜水库啦，啊呢个咧就大家都知道啊，即系东坝西坝嗰个位咧，嗰个位唔单止净系睇月光啊，甚至乎好多摄影爱好者咧，佢哋更加喺嗰度就喜欢做咩，即系影埋呢一个银河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几个唔同嘅地方，咁啊睇下留意埋天气，咁啊到时咧就可以同几个朋友良朋知己一齐欣赏下呢一个 blue moon 啊。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 7点钟之前再提提你啦，室外气温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噶吓。即系咧，耐唔耐听都会觉得非常之好听嘅友情歌，叫做《有共情》。转头7点钟翻嚟，二台晨光第一线再见。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光第一线， 叶往来。苏丹外交部指出，苏丹同以色列结束敌对状态，令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开启以农业为重点的经济和商业往来。两国代表团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召开会议，以期望在农业、贸易、经济、航空、移民等的领域达成合作协议。苏丹又表示，美国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有助融入国际社会恢复经济。

早晨啊，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神哥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喂，出边咧嗱，交通方面啦，交通早今日休息啦。不过咧，我喺嗰、那个嘅个地图上面咧睇嘅时候，都冇乜地方咧系塞车嘅。咁啊，如果大家要去搵嗰啲叫做叫做咩啊 block 路啊，即系嗰啲叫做条路有少少停咗嘅，或者封路嘅封路，咁咧就可能要上翻运输署嗰个网站啦吓、啊，或者留意翻我哋港台嘅网页啦。咁但系咧天气方面又如何咧？阿 喂，天气方面非常好喎、咁配合今日咧假期嘅天气咧，可以同大家讲啊，心情都要变翻好啲啦。嗱，望向天空咧，蓝天白云都依然系有啦。咁啊，望向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亦都相当之高啊吓，背靠嘅狮子山咧，成只狮子都出咗嚟啦。 正啊，正啊， 系啊，好似头先 Barbie 啦，同埋小白咁样讲啦，话喂，今日咧神运啱做咁样，真系我头先咧，开车翻嚟嘅时候咧，经过公园咧，都真系见到有好多同年纪嘅人士咧，真系嗱、有后生嘅，亦都有长者们啦。咁长者们就系玩翻佢哋嗰啲，即系玉女剑法嗰啲。 我被你刺伤，刺伤。 系 咩画面啊？即刻 系啦。咁另外咧就有另一啲嘅姐姐啦，咁跳舞啦，咁样，但系啲音量都几大嘅。咁紧要啦，朝头早啊，咁大家都闹哄哄喺个公园嗰度，咁更加多跑步人士啦。咁、哇！即係好欣賞有啲大隻仔仔喎，咁啊，即係都好似消防員嘅體格嚟啊，睇佢咁樣六嚿腹肌啦，完全唔著衫啊！啊，朝頭早咧已經啊，將自己美好嘅身段咧表露無遺啦，咁樣咁啊，我都想粗到有六嚿腹肌啊！ 我以為你話想而家都跟埋一齊出去跑， 冇啦，點可能啊！我哋呢啲啊，獻丑不如藏拙啊，都係咧。自己喺翻跑步機上邊咧，跑著翻幾件衫啊！即係假以時日，真係操到咁 fit 先同大家見下面啦、 啊。係啊， 今日天氣係好嘅，咁啊都知道重陽節有好多朋友都有唔同嘅家庭活動啦、啊。咁第一樣嘢咧就要保持社交距離，第二咧就係啊嚇唔好太聚集太多嘅人啦、啊。不過有陣時即係都可能要制止下啦，或者都有好多嘅叫做唔同嘅。事項要兼顧咁樣啦，咁都喺個即係叫做重陽登高嗰度咧，要注意。琴日睇翻新聞咧，喂，山火都嚴重啊！即 係係啊，喺雞公山嗰度個山火啊，特別燒到而家仲係燒緊啊！希望即係快啲救熄佢啦嚇。 唔知天气系咪乾燥少少，所以详细天气咧交翻俾你哋两位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啊干燥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嘅，日间都系干燥，咁啊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以及咧有一两阵雨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嘅，咁所以如果即系各位行山人士啊吓，咁啊去到今天嘅时候咧，更加就要留意住咧就系嗰个干燥嘅问题啊，千祈咧就唔好燃点一啲嘅叫做火种啊，特别喺个山上边，你真系有机会烧咗成个山头。 系啊，要检查清楚，如果真系要制止嘅话咧，都唔好有任何嘅火种系留低啊。 冇错啦吓，咁啊而家23度，相对湿度79%，提多次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先听听晨光大学咯。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彤就请嚟 Andy 何安达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咧，都做咗好多场美国总统嘅辩论啦。咁啊，当中咧 ，Andy 特别想讲嘅咧就系打断别人嘅话柄。 系啊，呢个题目嗱，上个星期五最后一次啦，两个总统候选人个辩论，应该就嗰、那个。好觀性呢就冇咁好睇啦。但係呢真係要聽佢哋內容呢就清楚好多。大會安排咗聲咪安排嘛。咁所以呢即係兩個候選人要講嘅說話呢其實都清清楚楚聽到嘅。經過幾次嘅辯論之後呢其實唔係兩個70幾歲嘅男人辯論。係。傳媒當然講得多啦。 但是呢最吸引人的呢繼續在網上那講比較多的，我自己覺得呢反而就是副總統那場言論。 是不是說有隻烏蠅飛了落阿彭斯的頭？ 是的，那隻烏蠅呢有成十萬個 comment， 一路啲人傾偈講落去。但是呢我想講的不是講隻烏蠅，就講何錦麗和阿彭斯呢。美國的傳媒用了一個字很得意的，他們叫做 interrupting。interrupting 大家知道啦，我講緊嘢你打斷我叫做 interrupt 啦。咁但係 mantrap 咧 ，M-A-N 咧，啲男人咧講嘢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咧打斷女人，你繼續講把曬啲時間咁樣。 係 係係。咁呢種咧就有個詞特登形容呢種狀況咧，就叫做 mantrapping。 哦。咁如果女人打斷男人嘅話柄，有冇一個字㗎？ 啊，咁又冇喎，因為呢個出現嘅情況比較少。 我真係㗎，我仲以為係即係女人好想講嘅時候就會截斷人哋，原來係 mantrapping 會。常啲出現添 啊！可能你嘅喺屋企嘅狀況會係咁樣， 即係可能我個人霸道啲啦。 但係一般咧喺職場咧嚇，即係大家個講法都係 man interrupting， 男人打斷女人。啊，咁喺何錦麗同彭斯嗰個辯論裏邊咧，就佢哋雙方都有試過咧，就想話為我講緊啊，你唔好打亂歌柄啦，俾我講埋落去啦。咁就何錦麗啦，即係個Kamala 個女。嘅候選人咧，佢就嘗試過13次咧，係叫彭斯一個男嘅對手，你唔好打斷我。但係咧，彭斯咧喺同一個辯論裏面咧，佢就試過咧做同一個動作45次，即係彭斯咧係截斷何錦麗嗰個次數咧係45对10。咁出現咗呢個情況啦。咁有正話講過咧，都唔少嘅學術研究咧都有做呢一方面嘢。嘅調查咁樣，咁其中一個佐治華盛頓大學做嘅，佢哋嗰個結果咧就喺本都幾權威嘅叫做《語言及社會心理學學刊》嗰度咧，就將個報告即係個發現咧就寫出嚟。大約簡單嚟講咧，佢哋個結論咧就係男人同男人講嘢嘅時候咧，冇所謂啦，即係大家都照打斷嘅。但係當男人同女人講嘢嘅時候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打斷女士講嘢嗰個比率咧係多咗1/3嘅。 係，咁點樣去解釋呢個情況咧？係因為佢覺得女人講嘢冇興趣聽啊，定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佢哋講就好可能都係要顯示地位啊， 即係 你邊個嗰個權力大啲，邊嗰個位置高啲咧，嗰個發言權就。大啲啦，講説話嗰個長度咧都要比人哋長一啲啦，咁樣。 係 咁佢哋亦都咧就數出嚟咧，就話男人咧喺3分鐘裏邊咧就平均咧打斷女人講嘢咧就2.1次啊。 哦，3分鐘已經打斷2次咁多啦。 半分鐘就已經忍唔住口就要打斷女噶啦。 咁其實作為講緊嘢嘅女人咧，有冇方法去到阻止翻佢阻止我？應該有啲咩嘅反應會好啲咧？ 咁何錦麗咧就做咗。一个非常之好嘅示范啦，佢唔单止系女士啦，佢亦都系少数族裔嘅女士啦。咁就喺美国嗰个环境咧，呢个背景咧，就经常系你可以话俾人恰啦，但系佢做得好好啊。咁其中辩论紧嘅时候咧，有一次咧就去讲到咧，因为彭斯咧就攻击佢咧，就话喂你哋民主党当选咧就加税啊咁样。咁何錦麗咧就讲话，其实拜登讲紧嘅咧。就是只不過是加年薪40萬以上的美國人的税，所以其實跟一般打工仔是沒有關係的。講到這裡呢就對手彭斯就又打斷他了，跟著呢就這個就是示範了。我想寫了教科書了將來會他就說就副總統先生我現在講緊嘢，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呢你給我讲埋咧，咁我哋咧就可以一个真正嘅对话啦。 哦， 咁然之后佢最后咧笑笑口咧，仲加一个 OK 咁样。 啊哈哈！ 同时咧，佢就将即系佢只右手啊吓，就伸出嚟咧，就即系拍，当然掂唔到佢啦，掂唔到佢哋相隔距离好远咧，好似拍下佢咁啊！你冷静啲，静啲。 系、 哦。咁所以嗰成个画面咧，就大家觉得佢即系斯文得嚟咧，系好有力咁样咧，就反驳咗， 系好有气度去停止到对方。 嗱 ，Kitty 唔知道你喺港台开会会唔会遇到呢啲情况啊？ 我唔， 你唔使话俾我听。 但是如果萬一真的出現的時候呢，我可能就叫鐘哥你冷靜點先咁樣拍一拍佢膊頭。 最後之後你 Kitty 問到有啲咩方法呢，唔知大家有冇睇Sex and the City 嗰套電影呀，就識個都市啦，有一幕呢就是Miranda 在戲裏面就做律師的了，即律師很懂講嘢的了嘛， 是 但是在他的律師行裏面呢，就是有個鏡頭呢，就他的老闆就開會，即是個坐在張台那裡呢是只有他一位是女士的而已， 那 他的男性老闆呢就一路講嘢的時候呢，就講到呢是Miranda 想插嘴啊，想有嘢讲，跟住咧呢一个男嘅 boss 啦，就伸只右手出嚟，系将只手掌咧就向住佢，喂你唔好讲，我未讲完咁样。即系佢Miranda 喺个戏里面咧，经常都遇到呢啲情况。咁呢一次咧 ，Miranda 咧佢嗰个反应系点样咧？佢咧就系、是自己都攞翻只右手出嚟，又系五隻手指對翻住個老闆，做翻同一個導演像，跟住係話我有嘢講，佢繼續講落去咁樣。個老闆咧就話：你係咪想有嘢同我私下講啊？咁樣。 其實佢做翻同樣嘅動作，就係話俾佢聽，你知唔知道你而家係咁樣噶？咁樣，因為有陣時佢可能唔知噶嘛，即係佢慣咗係咁就係咁噶啦嘛。 佢就繼續講啦，喺 Miranda 戲裏面就繼續講。咁最後咧，結果係點樣咧？結果個。结果咧就系佢喺呢间公司里面辞咗职啦，唔再做啊！ 哎呀， 咁但系事实生活上高咧，即系我哋讲呢度系戏里边啦。咁Miranda 真人叫做 Cynthia Nixon 啦，佢其实喺政治上高好活跃噶，佢都系做好多啲民权嘅嘅运动啦，同埋佢。是选过是纽约州的州长的。 Oh. 当然是选不成功啦。 是是是。 但是呢在套戏里面呢、其实这一幕呢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是他亲身经历都不定是不是 对啊，就是啲人就讲即使是美国啦， 是 就亦都有啲研究做到呢，就算是啲女的法官里面啦。 Oh. 法官已经是好有權力嘅人啦，好識講嘢啦，當然係律師背景，但係咧女嘅法官咧喺啲男嘅法官個環境裏面咧，其實同樣受到咧 mentorrupting 呢一個現象嘅影響嘅。 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 ，Kamala 真係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睇下下次即係大家不幸遇到呢個 mentorrupting 嘅情況嘅時候，可唔可以又使出呢一招，令到自己可以講曬自己想講嘅説話先啦。嗱，今朝早咧，我哋多謝曬 Andy 何安達。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倾过， 好，拜拜。 Thank you。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疲累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疯疯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今日此时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心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剧痛。 首歌嘅嚟自 Tonic 一口气，朝头早啊一口气啊食个靓早餐啊最好啦吓。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噶。早晨各位听众，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神光大一线。 7:24啊！早晨啊，欧早晨，林慧， 早晨，小花， 系啊，嗱，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嗱，呢两日咧，星期六、星期日同今日咧，都系好多朋友会放假啦，有机会休息一下咧，咁啊，舒展一下筋骨，咁啊，见到个现象咧，我都几恐怖，特别系寻日啊，即系大东山啦，三个大，大东山，跟住就大帽山。大美都 系， 哇！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即系 人山人海， 好多报道就话到佢哋完全咧系塞车啊！ 大东山系连绵上山， 系啦， 连绵不绝。 冇错，你讲得 好，得人惊啊！其实咁样 系啊，即系你讲得好啱，得人惊啊！仲要咧嗱，大帽山大家知道，如果你系驾驶人士上大帽山嘅话咧，佢系一条路嚟噶嘛，咁你上好定落好啊？咁而家就大家就 棘咗喺中間， 塞咗好耐。好啦，然後咧去到大美督嘅情況咧又非常嚴重，因為大美督佢有條水坝噶嘛，咁佢有個閘口，咁個水坝咧就有好多家庭咧就帶埋細路仔一齊咧就租嗰啲叫做四人單車，即係家庭式嗰啲單車咧，就一架單車可以坐四個人嘅。咁嗰啲單車咧就好似一架車咁大嘅，咁你哋一路踩嘅時候咧，咁大家就要上埋條堤壩啦。咁結果咧，淨係上堤壩嗰條路都已經咧係唔喐啊！哇，個閘口咧又窄啦，嗰條路，咁所以都唔知道最後幾耐先至散到。 呢個就係屬於咧呢個大美督嘅情況咧，就要交俾我哋嘅戰地記者白元浩去表達一下。 冇啊， 佢而家唔準去啊！ 而家第一啦，我都係睇報道，因為太多人啦，所以我都冇去嗰度做運動，其次自己暫時都跛咗啦。 係啊， 咁啊費事喺嗰度俾人撞啦，係咪先？我都唔怕講。好啦， 不過咧，即係頭先小白咧講到咧。大東山啦，同埋咧大帽山啦，咁大東山我琴日睇到啲新聞嘅照片出嚟啦，哇，真係好誇張！即係除咗連綿不斷嘅人海咧，你知道大東山咧仲有啲打卡位噶嘛，包括咧好多唔同嘅芒草位啦，仲有啲咧好耐歷史嗰啲傳教士唔知點樣起咗啲石屋咁樣啦，跟住咧好多人咧爬上屋頂嗰度影相，又出現呢一個情況，咁你又會發現，喂，其實你行山還行山啦，你都要守下嗰啲山系嘅禮。同埋有啲嘢就盡量第一垃圾自己帶走，第二嗰樣嘢就即係人哋有個大自然嘅原貌咧，你就真係咧好好嘅保存啊！如果唔係下手去嘅時候咧，根本就唔能夠感受當中嘅風光如畫同埋美好咯。 阿歐咧就講咗，其實我最想講嘅係乜嘢咧？除咗係講到就係星期六日啊，都已經即係水泄不通，咁啊小弟預計今天都應該 都係應該差唔多啊， 都係一樣噶啦。好啦，咁啊，但係咧。我自己咧就睇到一個嘅問題，都有好多傳媒咧就發現咗所謂一個叫做咧就係交油足印。 交 油足印咧，好啦，我哋咧有一啲對比嘅，咁好多人咧都攞咗去對比，就係譬如幾年前嘅行山路徑同今日嘅行山路徑去到做一個嘅比較啦。例如咧，其中一個千島湖啦，即係近元朗屯門嗰邊咧， 大欖嗰邊， 冇錯啦。咁其中一個都幾熱門嘅旅遊叫做行山地方，千島湖嗰度咁啊好靚啦。咁佢哋睇翻幾年前嘅相， 其實我冇去。小馬你有冇去過？ 我都 有 去過， 因為那度都近墨徑啊，即係如果跑埋嘅話咧，就好快脆兜到過去望望。 你都好快噶啦，好快康復可以去得到嗰度千島湖噶啦。 會啊， 去得到噶啦嗰個湖啊，點啊？ 到時再對比下。 我唔敢太快行，我驚俾人鬧啫。 咁都啱，咁啦。 你咁樣就乖啦，咁我哋放心曬。係 啦，喂，講翻呢個千島湖嗰個足印， 係啦，唔係淨係千島湖嘅足印嘅，例如係譬如岩蛇尖咁樣啦。岩蛇尖喺西貢嗰啲即係香港三尖之一啦，發現咧好多。唔同嘅山原本咧，即系特別岩石尖嗰度，佢上山之前有個牌寫住危險啊，千祈唔好去啊，咩唔係專業人士就唔入得啊嗰啲咁嘅地嗰啲咁樣嘅警告字眼嘅。咁佢咧就發現咧呢一個山上邊咧。原本咧都幾多嘅叫做翠綠色嘅地方嘅，不過因為實在太多人行，即係成日有句説話嘅路係人行出嚟，而家就真係行得太多路出嚟，即係你原本係得一條路上山嘅，咁但係咧喺一條喺一個咁窄嘅斜坡上面，竟然間咧會可以分支咗三至到四條路出嚟， 即係有啲人唔係行完先嗰條山路上去，係 自己開條新路， 自己開山劈石。 因為點解會咁樣咧？初頭啲人大家去到行嘅時候咧，就沿住同一條路，沿住第一條路啦。 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咧行山嘅速度就慢啲，咁有啲咧叫快少少嘅叫做行山人士啦，咁佢哋就覺得慢啦，我自己就踩第二條路出嚟先，踩下踩下咧，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路咧就出咗嚟，咁但係有個問題咧就係叫做成個山頭咧就啲草就俾大家踩死曬，咁啊令到成個山嗰個原本個風貌咧。就完全唔見咗，甚至乎你發覺嗰啲叫做行山路咧，就越嚟越闊啊！咁你話喂，行山路越嚟越闊，咁啊梗係舒服啦咁樣。咁但係在於一個叫保育嘅角度嚟講，或者我哋叫做我哋行山啫，我哋唔係諗住行爛個山噶嘛，係咪先？行爛咗個山，你第日再去嘅時候都揾唔到啲靚嘢睇啦，咁啊有咩位咧？咁所以即係大家喺呢個時候即係行山還行山啊，都要諗下我哋點樣去到行之餘慢慢行。找回他们最原本的条路，其他那些路就希望他快点散出来了。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的手机通讯软件 WhatsApp 账户早前曾经被侵入，而短暂未能够使用。局长新闻秘书回复查询的时候证实有关消息，又说经资讯科技组跟进和检查之后，至今未有发现和政府工作相关的资料外泄。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说，一般来说 WhatsApp 账户被盗多数是因为未有开启两部认证，但有人即使开启了仍然有机会被盗走账户。他解释，当启动两部验证的时候，会收到一个内有一次性验证密码的短信。发短信是一种旧式科技，犯罪分子容易在网上取得短信，再用高技术盗取网上银行和 WhatsApp 账户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显示，新型肺炎单日新增个案连续第三日创新高，单日新增465,000多宗的个案，是连续第三日单日个案超过430,000宗。世卫警告，多个国家疫情处于危险道路，个案大幅度增加。欧洲一日内增加220,000宗个案，促请各国领袖采取即时行动，避免不必要死亡，令医疗服务体系崩溃和学校再度关闭。全球的新型肺炎个案累计增至超过4,200,000宗，累计超过115,000人死亡。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再次呼吁，不应该将戴口罩和避免聚集等的防控措施和经济重启对立。福奇重申，有效防控疫情是为更好地重启经济，将经济重启和公共卫生措施割裂的睇法和做法并不合适，属于完全扭曲。他重申，公共卫生措施是保障经济重启的基础，而不是障碍。福奇又说，12月初可以清楚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是否有效和安全，但相信大型疫苗接种可能要在2021年的第二或者是第三季才会实行。新疆喀什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布，将喀什地区疏附县暂敏乡、托克扎克镇、五库萨克镇、萨伊巴格乡疫情的风险等级定为高风险，疏附县其他的镇乡疫情风险等级定为中风险，其他县市的疫情风险等级定为低风险。新疆喀什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累计个案增至138宗。新疆卫健委话，疫情发生之后，疏附县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新疆党委第一时间部署，并派工作组同专家组到喀什指挥指导防控工作，强调坚决坚持科学 的施策，精准防控，确保疫情不蔓延不扩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音乐说，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了， 禁不了我的荣誉。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二台通识60秒， 考下你啊，边种花系属于印尼国花呢？ 白色茉莉花。 你只系啱咗三分之一。其实印尼国花一共包含咗三种独特具象征性嘅花种，分别有白色茉莉花、蝴蝶兰同埋大黄花。 系啊，我知道白色茉莉花又被称为印尼国花之首，有代表纯洁、神圣嘅意思。同时象征印尼人民清纯、朴素而优雅的气质。印尼人不单止在婚礼上面会用白色茉莉来到装饰，甚至会用来当作祭品。那蝴蝶兰呢？ 蝴蝶兰因为外形似蝴蝶，颜色又多样化，所以被列入为印尼国花。同时它亦都是世界上栽培最多的花卉品种之一。 咁大黄花呢？我知道佢系世界上最大嘅花，有世界花王之称，因为体积够大，就被视为印尼国花之一啦。 唔止嘅，大黄花嘅花瓣巨大之余，开花嘅时候更加会发出阵阵恶臭，以吸引乌蝇啊等等嘅昆虫嚟到帮佢散播花粉。咁特别，成为印尼国花一啲都唔出奇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7:38，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早晨钟哥，早晨 Bobby， 早晨崔洁彤， 你好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今日星期一嘅假期啊，23度，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 好得意嘅，即系经常啲人第一句都话你好啊，或者早晨啊，又系讲嗰句。啊、平时唔好咩？点解成日都要讲你好啊？ 唔系呢啲客套嘢，多数都一嚟就即系开咗开场白先 咁。悭翻啦，唔使日日都咁客套嘅。 唔好，我惊你唔记得咗啊嘛。瞓醒咗觉之后，好多嘢都唔记得噶。 话晒隔咗个礼拜五六咁样。 咪系咯，系啊， 礼拜六日咁样。 系系系。 系啊，啱啊！我见到你两个咁客套，咁客套嚟客套去，我谂住你哋客套完几时嘅时候，我先出声。 哇！你快啲讲添啊！如果呢啲嘢咧，真系即系没完没了， 虽然 系啦， 阿钟哥咧就话诶，佢冇所谓，系你唔讲就你蚀底啊！ 系 我都系咁话，我都补翻句先，你好你好咁 啊！ 人人都要好嘅嗱，身体同埋健康固之然都系要好好啦。嗱，好多人咧趁住假期嘅时候咧，都会可能探下啲屋企嘅长者啦。咁虽然而家咧疫情期间咧，可能喺啲安老院舍咧嗰啲探望咧，就可能有少嘅改变，咁但系咧，今朝早想同大家讲嘅呢一样嘢咧，都系一个温馨提示嚟嘅。因为除咗屋企嘅长者之外咧，如果你自己好似去到30岁打后啦，特别系如果咧突然之间可能啲转天气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啲关节啊，或者系啲颈啊、腰啊嗰啲位置咧，都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 30几岁， 系啊， 有冇睇错啊？ 系咪风湿啊？ 边有咁早啊？ 你有冇事啊，钟哥？你有冇？ 托赖，我过咗50岁开始觉，但系30岁前好似冇咁早系嘛？ 其实而家咧，因为咧多咗人咧，就细细个开始咧就建立咗运动嘅习惯。咁运动之余咧，除咗话可以锻炼身体咧，亦都多咗受伤嘅机会。 唔系先，呢度要问，即系问一问，特别系你哋可能接触年轻人多啲。林慧静话讲话咩啊？而家早咗建立运动嘅习惯。是不是真的呢？我不多觉喎，真的后生仔多了运动咩？ 如果你呢用一个非常官方的想法，因为以前呢譬如我和崔杰同那个年代读书呢，学校就没有那么多那些什么健康计划啊，又要鼓励你呢每个星期要做多少运动啊。 有 咩？你有啊？ 但比较松点讲呢，即是轻啲嘅俗语话。 是啦，现在那些真的要 mark 晒纪录咁样的。 嗱，我作为一个70年代开始读书的小伙子。 是你讲到咁我真的要听。 我哋有体育堂嘅， 但系咪好认真咁做运动先？ 嗱，咩叫做好认真做运动 咧？嗱，我嗰阵时嘅体育堂咧，可能有时有一堂咧就要咗嚟度高啊，或者做下拉筋啊。咁其实半个钟到换完衫咁样就上翻课室噶咯喎。 即系话你即系活动嘅时间，你今日 complain 紧以前嘅先生邓波中先？ 唔系，系因为真系太紧迫啦，嗰个课程系啊。 啊冇喎。我哋都真係啊，唔係 真係玩嘅。 咁啊，調翻轉頭講，以前我哋嗰一班，可能而家都係咧，一班40几人噶嘛。咁的而且確，如果齋度高都可能度咗一堂嘅，呢個冇辦法。咁但係你話除開嗰堂唔計啊，其他時間我哋都真係一個禮拜點都有2堂體育堂，一定有得俾你玩嘅，有嘅。咁去到中學階段，即係80年代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咁就嗰啲 PE 堂一定會有啦。但係嗰陣時啱啱年正值嗰啲即係澎湃的 青春期 咁樣啊嘛，一到小息放學咧就自動波落去玩噶啦。你打波又好，出去跑跑跳跳都好，你自動波會做噶嘛。咁所以以前都會有好多常規嘅活動。 可能呢個就係男仔同女仔嘅唔同啦，即係你就比較早就澎湃啊嘛。咁你要即係宣泄咗嗰啲體力啊嘛。咁又唔係，都唔係。 你做咩藉口啊？ 都唔係，唔係朝頭早啫，唔關你事嘅，係啦。唔係咁，所以我就覺得男仔咧可能會即係自動波多啲啊，即係譬如你話一有時間就落去打下波啊、踢下波啊、籃球啊，總有一樣係啱啊。但係女仔咧就真係可能少咗呢一個嘅，即係可能冇咁需要發泄，係咪咧？我都唔知啊。 而家咧就唔會啦，崔傑彤，因為而家細細個開始咧，通常都已經會專門咧去專攻一個運動嘅。 咁啊係， 好多家長都會即係鼓勵啲小朋友細細個開始就去學下。溜冰啊！ 啊， 而家嗰啲3、4岁就学剑击啊， 系 系啊， 咁你知剑长高过个 好犀利噶，冇错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真系运动嘅机会系多咗嘅，咁成个文化都系啊，好主张佢哋细细个就揾啲嘢学咧，咁变咗真系咧，细细个开始可能对于嗰啲筋骨啊、关节嘅劳损同埋负荷咧，相对地都多咗啊。 即系如果咁啊，第时嗰啲咩啊，差啲讲咗个牌子名出嚟添，即系嗰啲咩查关节嗰啲 嗰啲廣告可以變啊！ 而家咧，全部都係揾啲即係 上咗年紀 啊嗰啲拍，即係老前輩前輩拍嘅。咁如果第時可能揾啲童星拍， 都可能有呢個需要啊！ 你做咩事啊？我啱打完劍擊， 係啦，第時聽到哎呀，就係一個小朋友嘅聲啦。 但呢個真係，你睇下留意下嗰啲即係健骨嘅奶粉啦。以前可能都係即係 target 一啲上咗年紀嘅婆婆啊咁樣。 样啦，或者 Auntie 啊咁样啦。但系而家你见到嗰啲代言人咧，全部都系好后生噶， 系 啊，即系一来就可能觉得年纪早啲去到保健会好啲啦，咁啊二来就可能真系个问题会即系趋向早咗年纪出现咯。 所以咧就要提下大家，因为咧有啲嘅医生咧就讲话咧，近来咧可能好多都市人咧真系去到30几岁咧，未够40岁咧，已经出现啲关节嘅痛症啊。嗱，我身边都好多朋友咧30出头就已经痛风噶咯。系啊，咁咧有啲朋友咧就系因为以前真系咧运动嘅时候咧就整伤过，咁用一啲唔系非常之专业嘅方法去跑步啦，就导致咗啲关节咧就劳损，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咧真系见到都多咗呢一个趋势嘅。咁今日咧适逢可能如果你都会见下屋企啲长者咧，咁如果喺屋企咧就都提醒下佢啦，千祈唔好等到自己咧去到退化到痛先至去求医。咁啊，应该咧即系定期嘅时候咧，都做下啲检查，唔系净系做 body check 噶，有时要 check 埋啲关节啦，睇下啲软组织啊，同埋一啲关节嘅柔韧度咧，到底系唔系属于正常咧？咁就可以避免咗咧，你去到痛风或者系关节痛症嘅时候咧，先至去医咯。 系呢件事都几吊诡啊，嗬！即系可能你本身嗰个出发点系想身体健康啊，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冇好好去做运动或者之后做翻一啲保养嘅话咧，反而会令到你多咗健康嘅问题。即系呢一个系要即系自己。想清楚是不是 啊，林慧你做什么现在才跟我讲这些新闻，你应该早20年前跟我讲。 不紧要，你早20年都没这个问题。 唔係早廿年，早廿年我哋得幾歲啊嘛，未識你。 嗱，但係咁樣，因為即係分享少少個人嘅即係經歷咁樣，而家都係咁的，而且確就阿林慧講咧，佢話如果退化咗咧， 係 就即係要 翻唔到轉頭，係啊， 係翻唔到轉頭嘅。我嘅左邊膊頭呢度咧係已經退化緊嘅。咁跟住咧，好多年前，即係大約5、6年前咧，咁啊睇醫生話：啊，劉生，你呢邊開始退化咯喎。啊，咁點啊？有冇得醫啊？唔好意思，冇噶，系冇嘅。咁退化咗，咁冇得医，即系点咧？佢话嘅其量，就算你做食咩都好，物理治疗都好，只可以延缓佢退化，系不能够逆转。所以咧，即系都奉劝咁多位大家都好似听阿林慧讲啊，早啲啦。即系而家你话30几岁啊嘛，系嘛？可能再隔多2年，你继续做紧成功嘅时候，20岁嘅朋友咧，你开始要 check 定啦，咁样啊。 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丝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朝土再化，天色时下，但亦未晚。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7:47听过有 J 冯允谦的 A New Day。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的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不到啊！ 钟哥，虽然同你啱 key， 但是我估不到你过去那10年，你受了啲乜嘢啊？竟然膊头劳损啊！ 唔系劳损，系退化。 点解退化啊？ 个人个脑就未退化，但系个膊头退化。 系冇办法啦，要出呢一个啦。 即系题外话，即系 因為最近越嚟越冇記性，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 唔緊要，有我哋幫你記住啲嘢，係啊，你放心， 走啦， 放心記得啦。 係啦， 話你把口啊，你放心走啦。 我冇講走啊，你講嘅咋？ 好啦，正所謂要。要进宝要趁早、男人要补补 咩啊？ 补边度先？ 今日讲下呢、這个， 点解你谂呢样嘢咧？啊，崔杰彤 吓， 补边度先？点解你咁着紧呢一样咧？ 唔系，因为头先有讲个膊头嘛，哦、又讲嗰啲关节啊嘛。 你讲膊头啫， 唔系再加上我见到阿 O 笑到咁样咧，系、 戴咗口罩你都叫我笑？ 你个眯眯眼啊， 眯眯眼， 妖果眼啊！ 哦，好啦，咁啊，今日咧讲下呢、這个蛇王啊，蟒蛇也道家咁样。 咩啊？ 点解咧？长洲咧？一间酒店门口咧，惊现呢个不速之客系乜嘢咧？一条啊长两米嘅蟒蛇啊，喺餐厅外边徘徊。而你睇下啲新闻照片啦，几粗下嗰条蛇，你都咪讲笑。 长洲系嘛？ 系啊， 嗱，虽然话而家喺呢个年代，你话即系见到有蛇出现咧， 系 已经少咗好多，但系成日都有噶啦。 系啦， 即系冇唔好话成日，间唔中都你都会见到嘅。就算市区。即刻兜啊兜底嘅兜啊 慢 条， 蛇都有噶啦。啲员工啊，去咗边啊？蛇王啊，系咪先？ 唔系烂嘅，即系话咧，就算市区啊，亦都听过有人讲话见过蛇噶嘛，走市区，即系虽然少啲，但系都见过啊嘛。咁你而家呢度话见到一条两米嘅大蛇又如何咧？ 其实就唔出奇嘅，你讲得好啱。不过咧，后续嘅故事咧，先系耐人寻味啊。 见闻其详啊，咁 系咪好犀利？ 系啊，快讲啊！ 好啦，我先讲咗呢个正。正正经经嘅新闻，咁啊，多名警员咧就到场啦，咁啊，已经有四名嘅男女警咧合力啊，已经可以徒手咧将条蟒蛇咧摆咗入去布袋嗰度咯。 哇 哇，你 再讲多次， 我再讲多次，有四名男女警上前将蟒蛇捉入布袋入边咧。捡走咗 嗱，呢一样好奇怪，因为咧，通常我哋收到嘅资讯咧就 系 话，嗱，你千祈唔好自己嚟， 系 最好你即刻揾 蛇王咯，蛇王 系啊，蛇王 蛇王捉 鱼龙处啦，或者打电话俾警方， 蛇王群咁样 系啦， 佢哋自己捉 系啊， 得唔得噶？好危险噶， 真系得 嗱，所以话咧，警员厉害嘅地方咧，系连蛇都捉得到，依家真系好厉害，我自己 唔止净系放。捉都得， 捉都得。嗱，平时警员会放蛇啊嘛，系咪先？嗱，给 我 开动咗你个搞笑位咯。 哎呀，真系唔 该 你。 有时候咧，有时候真系我都要不得不讲自己一句，姜真系越老越难。你有冇见我唔参与呢啲咁样嘅形容词啊？点 解啊？ 因为 咁开心， 以防有啲咩事咧，即系个直播室可能得翻我一个噶嘛。即系公司好多谢两位嘅付出，咁我仍然可以喺度噶。 到时真系我就放心走啦。 喂。嗱，呢一個咧就網上流傳嘅短片就可以見到，其實咧餐廳下面咧有一幅咧高五米嘅石屎牆，咁啊警員啦，即係三男一女嘅同袍咧就一擁而上啊，咁啊將呢條蛇咧用一個蛇勾勾住咗，跟住就擺咗入去布袋嗰度啦，咁樣，咁啊再通知呢個漁護署人員去處理咁樣啦，咁啊再應該會喺山區嗰度再放翻嘅。嗱，呢個又出現咗問題啦，如果喺山區再放翻， 佢又 再落翻嚟， 落翻去嗰度， 點搞法咧？係乜嘢？点算咧？ 咁唔系摆去边啫？你一定要放，即系将佢放生噶，唔系点啊？又即系 系， 我差啲想讲话攞去嗰啲铺头，唔会噶嘛？ 唔会啊，系唔会噶， 系 唔可以咁样，可以噶， 系 唔可以噶。咁但系蛇铺啲蛇系点嚟嘅咧？ 咩啊？蛇铺啲蛇，即系你真系去嗰啲荒山野岭捉噶啦？ 哦，原来系咁样，唔系呢个打趣啫。我估蛇铺啲蛇咧系胶嚟嘅， 啲人送嚟嘅。 系啦， 咁边个送嚟啊？你就嗰啲人去完教佢捉咗送佢咯。 应该系养嘅，我觉得 养 养 系咩？ 我估咗， 系哦，真系，哎呀，呢个搞下笑啦，即系大家登高嘅时候咧，就唔好遇到蛇。嗱，不过咧见到钟哥咧，好想讲啲 urban legend 嘅嘢。嗱，话说咧，长洲咧过往多次发现蟒蛇嘅踪迹噶啦，1998年年底咧，更加传闻咧出现咧九米长嘅食人巨蟒咁样。 哇， 可以拍戏喎， 报章系咁样， 唔系即系嗰啲惊栗片咧。嗰啲鯊魚都無端端好大隻噶嘛，好大條噶嘛，咁有條九米長嘅蛇，咪可以拍驚慄片咯。 係啦，咁啊有村民咧就組成啊呢個獵蛇隊自衛自救啦。 嗯， 但係咧時至今日一直未見咧 食人巨蟒嘅真身。 咩啊？ 事件最后， 所以佢话 urban legend 系传嘅啫， 即系嗰条九米长嘅蛇系传说嚟嘅， 系传说嚟嘅， 传咗几廿年啦，但仍然都未见到。咁即系都系嗰句咧，蛇都死啦，隔咗咁多年系咪？ 你话唔食呢啲嘅？ 我唔食，我唔食啊！咁但系佢可能都会。即係異養天年咁樣就拜拜噶嘛，咁多年前阿歐講個 urban legend 1998年啊， 係咯，咁多年啦， 咁啊呢個都幾有趣嘅一個新聞啦，俾大家叫做温習下啫。不過即係秋風起三蛇肥啊，係時候掕落去啦。兩位拍檔食蛇羹啊， 我想問啲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先？你講到咁有趣， 有趣嘅地方就係九米長嘅食人巨蟒喎， 原來呢度啊， 即係。 但系就未见踪影， 但原来系假嘅、哦， 我真系估你唔到啊！ 但原来系假嘅、哦，系传说嚟嘅、哦，我都喺度，我睇到出新闻，九米长嘅食人巨蟒即刻 嗱，你唔好讲过头说话，未出现唔代表冇 咩啊？ 听日即刻见到 荷里活片系嘛？毒蛇黑机咁样啊！ 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会渡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周柏豪《劫后余生》，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神明广大一 突然间谂起，我哋有阵时都叫阿 Sir 做阿蛇， 点啊？跟住咧？ 所以佢哋捉蛇都係有一手， 有一手啊，好好啊！ 我本來諗住都唔出聲，我都係出句聲，大家穩陣啲。 好嚟啊， 安全啲。 係 阿 Sir 就係阿 Sir， 係喎。 阿蛇就 系蛇，阿蛇 蛇，你可能讲紧蛇丝 系咁啊啱啊，咁啊讲得冇错，我哋都系讲翻天气方面 啦。好， 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咧风势清劲啊。展望啦，明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啊。本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啊，云量会增多，同埋有一两阵嘅雨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 啊。最紧要 口气咁样讲，唔系讲得少啊！真系， 最紧要 笑啖先，衰咗成日，我笑好烦啊！ 饮翻啖水，饮翻啖水。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原来隔篱位同学的爸爸是做经理的， 为什么我没有人家这么多零用钱的？ 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讲过，天下最苦恼的事莫过于看不起自己的家。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你家人讲一声，爸爸妈妈你们是最好的。 入国际社会恢复经济，苏丹希望加强和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美国、苏丹和以色列几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同意苏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在东北部对极端组织展开行动，打死至少16名武装分子。声明指出，军队在博尔诺州发现博科圣地一支架车队向乍德湖附近一个架小镇推进，随即发动攻击，又在不同地点和武装分子博火。博科圣地成立10多年来频繁出没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并对周边的乍德、尼日尔和喀麦隆等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朝早8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系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8点半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我自己在这个港岛西区长大，那个地方叫西营盘， 整个社区的狗友一起在那个聚会，想起这个伦理关系其实都挺难得咯。 好想再约爸爸妈妈、细佬细妹一起再去天水围湿地公园，就重拾那时温馨的时光。 日常8点半，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10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 早晨时间8:07啊，咁啊，寻日咧就见到有好多新闻就几唔开心嘅，因为咧喺呢个嘅时节，大家就去拜山，咁点不知咧就应该系唔小心啦，就留下咗啲火种，咁啊啲火势咧都几大。 系啊，咁啊总共咧录得70宗嘅火种啊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发现有呢个情况，元朗啊、八乡啊、屯门啊、米埔啊、上水啊、大埔等等啦，都有呢个山火发生啊，咁啊睇到好多唔同嘅面书群。组咧，特别系嗰啲毛小孩啊，关于爱护狗只嘅群组，因为原来咧唔讲唔知咧，原来咧元朗八乡啊、锦田嗰啲位咧，好多狗场啊，咁我唔知咩狗场啊，即系我可能系叫做就系睇住啲小狗嘅地方，定还是流浪狗之家咁样啦，我估计系咁，所以就都几令人去担心嘅呢一件事。咁希望今日大家都应该朝头早出咗门扫墓，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咁都真系注意呢个山火嘅事件。咁嗰啲冥强啊，嗰啲香烛嗰啲就点完之后，祭祀完之后，做完仪式就攞啲水 倒翻佢啊。 系， 但系淋翻色咧，又好似唔啱传统嘅礼仪嘅。 咁应该点？ 因为唔好用水淋色噶嘛，要等佢自然消晒啊嘛。咁、 哦、 但系如果佢自然消晒咧，又要花好长嘅时间。咁大家可能赶住落山，咁不如横掂都系见佢剩翻少少，我先走先啦咁样。咁、 哦、 就好多时候呢度 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咯。 不过咧，听到呢啲新闻咧，我个内心。就當然是不開心啦，但有啲矛盾嘅。 嗱、 矛盾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原來點解啲人會留低火種啊？因為佢哋上山拜祭祀啊嘛。咁、即係仍然大家盡一份孝心，佢肯去拜山，咁所以咪會上山咯。咁如果冇人上山，咁照計即係冇人會喺上邊燒冥響啊嘛。咁、如果冇火災發生，咁咪即係冇人去掃墓咯， 即係冇孝心啦， 冇孝心。啲人上去嘅時候就太多人唔小心，你話幾咁矛盾？ 係啦，咁究竟孝心同埋唔小心兩者之間， 其實係可以並存嘅， 就係啦，可唔可以揾到個平衡咧？ 可以並存， 可以並存， 冇話有呢樣就冇嗰樣，唔係噶嘛。所以大家應該繼續盡你哋嘅孝心，但係要加倍小心。 同埋我覺得都可以即係既然拜山嘅時候，隔離左右都會有其他人噶嘛，我覺得都可以互相去提醒咯。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我去拜山咧，喺係即係嗰啲叫做。土葬嚟嘅我婆婆，咁所以咧系都荒山野岭嚟噶，咁 系咪和合石嗰度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几个位附近咧就会有一个系俾你烧冥香嘅炉咁啦，咁啊大家 share 用咯，即系譬如见到个炉好似已经烂烂地啦，或者有啲罅会走啲 火舌 出嚟咧，咁我哋都会即系提醒隔篱，你唔好用咯，因为可能会即系啲火会走出嚟噶，咁样即系大家都会提醒下，或者佢你见到佢未烧完就走啊，咁你叫佢。搞翻掂啲手尾嘛， 系系系，呢、這个都系一啲我哋要认识嘅嘢啦。 佢就话阿崔杰同讲咩话，你见到隔篱有一啲公共用嘅一啲烧冥香嘅炉咁样 系 嘛， 系啊， 即系证明有一个年代嘅分别啦、 嗯。 我僆仔时代去拜山冇呢啲嘢添嘅，即 系 直头连呢个公共用嘅炉都冇啊， 系、 就咁喺山野之间 啊，好啦，即系讲起有啊，即系今日好似好怀旧咁怀旧金曲嘢， 唔系啊，冇啊，我头先咪讲咗一单新嘅新闻就系长洲有蛇啊。 好新噶！ 七十年代報有咩分別呢、 哦、 都係長洲七十年代都有蛇噶啦， 係 咪先一樣噶嘛？好啦，咁話以前去拜山又係講緊去和合石啊。以前咧，所有交通已經唔方便噶啦。咁、你就算啊，我哋搭火車去到嗰個站，冇得去到話，不如我哋轉一程的士或者話 book 架車去到尾咁樣啊？ 係 冇嘅，必定係要去到火車站行個幾鐘頭。最低限度先至行到去自己先人嗰個墓地嗰度噶嘛，因為要上山咁樣啊嘛。咁當然啦，以前僆仔時代去行咧，就會覺得好辛苦啊，好熱啊咁樣。咁已經係好舒服噶啦。相對其實，因為大人仲要照顧啲僆仔啦，同埋要攞住好多食物噶嘛。我哋已經唔使攞噶， 係啊，有燒肉，有橙， 有 米，係啊，有啲米酒， 已經算少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可能都會有嘅。咁我哋經常都見嘅就係有人托住成盤燒豬上去嘅。嗰只燒豬未切噶嘛，即係可能一個紅色嘅盤，一隻燒豬喺上面，跟住用啲嗰啲透明紙包住，咁然之後就托。 我見新聞都有，仲有講，仲話嗰個即係咁有孝心嘅孝子賢孫咧，用咗7000 蚊买嗰只烧猪， 加山有福咯，所以咪 系啊。 以前咧攞嗰只烧猪啊，真系辛苦啦。咁点样攞？唔系话呢一程点样攞，系佢之前已经要去烧尾铺攞咗，再要去即系搭一程嘅公共交通工具搬上山咁样。咁你上到去之后咧，咁当然咧就去到即系搵翻自己嗰、那个先人嘅墓地啦。咁跟住咧，第一样嘢做嘅就并不是摆嘢食出嚟嘅，第一样做嘅咧。除草 系啊， 因为你已经隔咗一排冇上去噶啦嘛， 扫墓扫墓啊，就系咧，即系要抹下所有个成个坟墓啊， 抹我哋就好少抹啊，通常都系掹咗啲杂草先咯，即系掹掹掹晒之后，跟住先至搬啲嘢食啊，或者嗰啲酒啊， 烧酒杯啊咁样啦， 香烛啊， 传统嗰啲系 先攞出嚟，咁跟住拜完一轮之后就逐个嚟啦，我屋企兄弟姊妹多啊嘛，咁逐个哦鞠个躬，跟住又奠酒嗰啲咁样，整完晒之后咧烧冥强啦。呢、这个就复杂的事情啦。咁、如果我系隔篱左右啲人，如果系有准备嘅，佢哋就会攞一个铁桶。嗰、啲所谓嘅铁桶，其实即系以前我哋装粮油嗰啲大大个嗰、那个升铁做嗰啲桶啦。剪咗个盖，跟住两边咧就抽条铁线，咁就可以掹住啦。咁喺里边烧。如果冇嗰啲咧， 系 就真系就地烧嘅啫， 就 咁样坟前烧嘅啫。咁、如果一阵风吹埋嚟咧？如果嗰啲冥强系未烧完咧，咁就随风飘荡噶咯，咁就周围都就有机会， 就会点啊？辣着火头咯， 好啦，咁烧最好就梗系入最低限度都摆个桶度啊嘛，咁、但系摆个桶度咧。如果大家有而家如果仲有機會見過人咁樣燒衣咧，咁你都會知道啲人會點樣做咧？ 會撩佢啊！ 撩佢係啦，點解要撩啊？點解先？ 燒得透啊嘛， 燒得透啊嘛， 燒 得透係。因為底嗰度有陣時個面燒咗，個底嗰度燒唔曬啊嘛。嗱，我唔知點解一定要燒透或者要燒曬嘅。因為可能啲傳統習俗 係相信啊，佢哋 傳統習俗就係。如果烧唔晒，下边收唔到， 或者收到半张， 半张， 半张，点解？ 系 点解架车得一半？ 一半，或者嗰张银纸吓，明明系十亿，点解得翻五亿？仲有个五亿喺边度？喺阳间未烧完，咁啊唔得啊嘛，即系一定要烧埋落去。咁跟住点样可以烧得晒咧？喺阳间，咪要撩咯，一撩就出事啦。因为一撩咧。通常就會有風嚟，唔知點解一撩啲風一嚟咧，就將未燒完嗰啲冥強又隨風飄蕩，永遠都係咁樣。 所以真係大家行山嘅時候咧，如果見到火種咧，你都幫下手撲熄佢啊。 咁另外一樣啊，咁成日都話有商機有商機。以前啲人賺咩錢咧？即係譬如喺清明，即係春秋二祭。啲人點樣賺錢咧？ 我有聽過，我有聽過，被俗稱呢個山狗隊啊，即係佢咧會喺譬如你一家人咁去準備掃墓嘅時候咧，佢已經事前幫你跟住你喺背後啊，跟住你喺背後，跟住就話，見到你喺呢一個墳咧，佢就即刻攞啲掃把啊，攞啲除草工具啊，跟住又幫你整理啊，咁樣跟住就務求收取少少嘅利潤咁樣，係咪呢一個生意？ 差唔多，不過咧再要仔細少少，因為佢都劃分得幾清楚嘅。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啊？而家咁啊，如果咁多位聽眾聽過，如果而家仲有我陣間講嘅呢一類型嘅。 服務 呢個 服務 咧，服務咧就希望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以前咧兩種咧，第一種咧齋除草。我哋上去，如果你除草，你唔會話帶埋把鎗刀上去割噶嘛。咁你徒手掹噶啦。好啦，咁徒手掹，好容易會整損手噶。係 啊。 咁你唔係話個個咁好準備，我帶埋勞工手套，唔會噶嘛。咁啊點咧？咁即係揾人掹啦。咁佢哋咧就會專業人士咧就會戴定手套，攞埋鎗刀。你使唔使幫你除一除草啊？好，唔知俾幾多錢幫你割。另外一種咧就係佢攞定一罐油，同埋一支毛筆。 哦，幫你上翻油， 幫你上翻色，即係譬如紅色又好，金色又好啦。通常都是紅色或者金色嘅啫，即係冇乜其他顏色嘅啦。以前啊，咁就幫你油翻靚啲字咧，特別啲字即係喺個石碑上邊挑黑咗嘅，可能已經經過風吹雨打甩咗色，佢幫你補翻啲色，嗰啲又另外收費嗰啲咁樣啦。即係以前就係通常賺呢啲錢嘅，即係有好多嘅，特別係年青人們啦， 年青人們嚟㗎， 年青人們好細個，即係十零歲嘅咋，好我冇乜見過相對大年紀嘅，我成日覺得咧。一年裏邊有兩次咧，我就會見到啲年青人賺呢啲錢嘅。一次就係上山掃墓，佢幫你遊嗰個墓碑啦。第二咧就係年三十晚接財神，通常又係啲細路仔接財神，接財神。我成日覺得好似拜山咁啊！ 有冇同佢講話？想請問 入行有咩途径咧？ 啊，冇嘅，冇嘅，冇嘅， 先到先得， 请人啊，请人 先到先得。 你知依家市况唔系几好啊？嗱，乜都做住先、啊。 但系相对而家，我就唔系好敢肯定啦。而、 嗯、 家因为即系除咗你话系咪真系咁多人实质地去拜山，我又唔知啦、 嗯。 另外一样嘢，你哋会唔会做啊？而家多咗好多叫做网上扫墓啊嘛， 系、 哦，即系我人唔去啦。但是我有孝心，但我又不想去，咁表达我的孝心呢，我网上扫咯， 系啊，或者代扫咯，内地有啲代扫嘅服务啊， 即系数学科一种啊， 唔系 学咩学代扫， 代为扫墓，因为咧今次因为疫情啊嘛，川州过省啊，啲、啊、人能够做到呢一件事，咁、嗯、就唯有咧上网咧就买一啲代为扫墓嘅服务，嗱、其实都好灵异啊嗰件事，或者好诡异啊，佢成程咧开住个手机直播住自己，直播住自己，嗱依家咧 去呢度啦， 梁生啊， 我就帮你啦，依家就抹一抹令尊翁个面啦，跟住咧就再 系咪即系全民嘅 Facebook Live 就系呢啲咁样，真系 Facebook 啊，俾块面你睇， 应该系咁样。但系你唔好笑呢啲，好好生意，呢啲就系崔健同口中嘅服务。 嗱，好啦 ，service。 如果你照咁讲，上网诶唔系诶上网诶祭祀， 系 第二种阿 O 仲话讲嗰啲揾人帮你去到祭祀， 系 两样相对嚟讲，你觉得边样有孝心啲？ 我咁梗系揾人去啦， 但揾人去，喂嗰、那个真系唔识噶。嗰、那個是做生意嘅啫， 唔識都好啊， 係啊，自己去唔到啊，都有份 派個代表嘛。 但係你網上數話曬都係我同我嘅先人之間嘅溝通啫。而家你揾咗個第三者去，你覺得呢個有孝心啲？ 但好似即係親力親為啲咯，因為上網實在太不費吹灰之力啦、 嗯。 起碼你揾個人，你又要同佢溝通嚇，你又要即係成程望住佢，係啊。咁起碼嗰個份又真係即係除咗啲雜草。 好啦，如果你覺得係即係揾個人去。 代数 代数系会有孝心啲嘅，咁如果而家成日话年三十晚，我哋想去上头柱香又好，或者求之签又好，而家都有网上求签啊，咁你觉得网上求签够唔够诚心啊？ 我真系觉得要出下汗啊， 即系真系要排队， 要劳动下先至有嗰个感觉喺度。 好啦，如果系咁样嘅话，点解而家咁多网上求签嘅嘢发生啊？因为、我哋去唔到啊，网上求支签先，保我今年家宅平安。 因为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咁谂咯。 哦，原来咁样，得出嘅结论。 唔系咁，你哋系咪啊？你哋会唔会啊？即系如果去唔到，你会唔会上网啊？即系觉得有用。 嗱，我系好老土嗰句啦，即系对一个人好咧。等佢再生嘅时候要做嘅，唔系应该等佢走咗之后，我要尽我嗰份孝心，我揾人扫又好，或者我上网扫又好，太迟啦。应该要再生嘅时候，你做足呢啲本分啊嘛。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混淆世情。加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丛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 嘅 mountain Kitty 啊， 系 钟哥头先话再生嘅时候咧，就要对佢好啲咁样，亦都带出咗呢个意思啊，咁样，咁所以咧今日着数咧都讲呢、這个。喂，原来咧呢、這个其中一个主题乐园咧，正推出咧三人游嘅奇妙优惠。 咦，咁我哋三个去咯， 系啦，买二送一。 对你好啦嘛， 对你够唔够好啊？我就系惊财生嘅， 即系你今日冇乜好嘢讲，即系点啊？ 等我走咗之后先，唉，一齐去咁样。 唔系啊，而家三人游， 依家去啊，依家去啊，依家去啊。最正系咩咧？即系都有少少着数嘅，买二送一之余咧， 第二个礼拜已经咁样嚟睇出你哋嘅。 唔系，带你去睇下老鼠 啊 嘛， 系啊， 系咪先？ 孝子嚟噶，我哋 系啊，我哋孝子嚟噶。你估容易啊？买两张飞送一张，我哋都孖埋你啊嘛。 咪系咯， 我使唔使讲定边一个攞住我张相行啊？ 唔使。今時今日咧入去咧入呢個園區嗰度咧，更加送呢、這個咧、老鼠頭箍同埋老鼠耳朵帽子一個， 係今日啊！ 唔係仲玩到去 呢段期間， 係呢段期間玩到去11月15日。 唔係，但係嗰啲送嗰啲係咪買唔到嘅先？即係如果我買到嘅，我又何需要咁辛苦呢？ 其實我都有成年冇入過去㗎啦，所以我唔知道嗰嚿嘢 都 係買到。 普通老鼠耳嚟嘅，因為我見到我朋友佢有去到嘅，係、咁遊下鐘哥咯。 好啊！ 每朝6点到10点，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白元浩， 早晨 啊，林 慧， 早晨 小白， 我想问你哋咧，中唔中意玩鬼屋噶？ 我麻麻地嘅，但系咧，我好多时都会陪朋友去咯，就因为我啲朋友知道我唔系好惊啊，即系要捉住我或者你行先，你行先。但系唔知点解咧，越惊 惊啊， 唔惊我越惊嘅人就反而越中意去玩。 哦，通常都系噶， 即系觉得刺激啊嘛。 啊，可能啊，你讲出咗呢个重点啊，越惊嘅人咧就越中意去玩。所以咧，其实因为我又唔系好惊嘅， 所以你都冇乜去玩啦。 冇乜特别嘅话，哇，好大嘅瘾啊，想去嗰度玩啊，系啊。但系如果有人话去玩嘅，咁哦去啦，咁样一齐去咁嘅心态咯。 小白，你会唔会屋企都有啲家人系中意去咧？如果系咁嘅话， 冇、 都冇啊！我今朝想讲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咧今年咧即系疫情关系啦。咁、如果平时中意去开鬼屋玩嘅朋友咧，咁啊冇呢个机会啦，因为好多地方都已经取消晒呢啲鬼屋嘅活动啦。咁、但系咧就有一个旅游嘅网站咧推出咗嗱，其实咧疫情期间咧呢个网站都推出咗好多唔同嘅旅游咧，就系、用线上直播嘅方法嘅。即系虽然你去唔到嗰个地方啦，咁但系你就可以咧，嗱呢个都系需要收费噶，但系咁咧你就自己可以咧就系去报名，就去一啲嘅网上线上直播旅行团，即系你照样可以去嗰个地方。咁你谂得好， 但我话坐喺屋企啫， 系啦，你就对住个 mon 啫，就有少少似你之前有讲过话用某一啲嘅网上地图工具咧，就同你个仔游一啲唔同嘅地方啦。 系啊系啊系啊， 嗰个模式系有啲似嘅。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嘅体验咧就有埋导游啦。咁如果导游又真系平时带开嗰个航线嘅。 咁有冇團友啊？ 你個團友咧就係你 上面嗰啲咯， 係啦， 見唔到佢嘅，係咯，即係唔使爭開餐啊、團餐啊嗰啲咧。 你咁快諗都要爭嗰啲，我哋諗下啲唔使爭嘅，可以共享個導遊啦。其實都幾似咧，啲小朋友之前上網課啊，都係用嗰啲新型嘅軟件啦。咁嗰啲嘅軟件咧就係可以好多個人，幾十人，甚至乎係如果你有啲公司嘅户口咧，可能甚至乎多上限會多啲嘅，百幾人都得嘅，咁就可以一齊去呢個旅行團，就用呢個軟件就喺屋企坐定定咧，咁就跟住嗰個導遊去旅行啦。 咁我想問下，嗰個導遊係咪親身去咗嗰個地方嘅先？ 冇錯啦，咁就係嗰個導遊帶你去。咁到底同頭先講鬼屋有乜關係咧？就因為適逢呢個萬聖節咧，就有呢個網上直播鬼屋旅行團。 就嗰個導遊入去個鬼屋入邊。 冇錯啦，嗱佢就揀咗一啲咧著名嘅猛鬼地點啊，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 即係佢唔係去鬼屋，佢嗰啲地方啊， 系啊，咁然后咧，你就可以咧跟住，即系好似人哋讲嗰啲坊间嘅探灵团咧。嗱、我觉得呢一个咧几得意嘅，因为好多人咧真系唔够胆去嗰啲所谓嘅传闻中猛鬼热点噶嘛。咁线上咧，你就可以有一个人，就有少少似你哋讲，有个服务嘅人员去啦。今次就唔系帮你扫墓，今次就带你去嗰啲热门嘅猛鬼地点。 系，你咪讲紧 KB 啊，其实。 唔系， 我都有睇喎，因为。 而家咧，原來係一個咁樣嘅服務喎，咁咧就係呢一種嘅旅遊 一個 concept 嚟嘅。 係啊，等我話俾佢聽，其實你可以收錢㗎。 咁咧，佢就搞咗呢啲團咧，咁啊，即係世界各地都有啦，譬如話美國咁樣咧，有一啲嘅好猛鬼嘅舊嘅屋咁樣啦，或者英國有猛鬼古堡咁樣啦，咁就有呢啲嘅線上旅行團咧，就俾人報名，咁就可以咧跟佢去。咁啊，除咗話咧，真係親身實地跟佢網上直播鬼屋旅行團之外， 外咧，仲有一啲慢性節相關嘅課程。 課程 係啊，教乜嘢咧？ 整南瓜 係冇錯啦。同埋咧，慢性節 突然之間又咁跳通咧，頭先仲喺度驚緊鬼，而家又整南瓜。 呢個係 workshop 嚟嘅喎。 係啊，同埋咧，佢又會有啲完全係另一個體驗嚟嘅，例如係啲荷里活嘅化妝師教你點樣化一個慢性節妝啦，呢一類咁樣嘅嘢，咁就可以鼓勵大家咧，雖然就要留喺屋企喺疫情，但係咧都不失嗰個慢性節嘅。 我都唔幾有生意頭腦喎，成件事由出團啦，跟住去到嗱，如果你係諗住自己去 party 嘅，我又 serve 到你個化妝啦。跟住如果你係諗住你要食嘅或者嗰隻南瓜食唔到啦，但係你要自己整個南瓜出嚟玩嘅劑嘅，我又有 workshop 俾你喎。我呢個淨係靠網絡佢都可以揾到錢。 其實而家疫情期間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發展咧，就多咗生嘅出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啦。有啲人啊真係中意自己實地去考察嘅，啲實地考察可以考慮係認證做呢個導遊啦，得唔得咧？ 其實可以揾嗰啲即係譬如用翻日本嗰套電影嗰套貞子嗰套咧，咁你啦諗住隔住個 mon， 就唔使驚啦。 係啊。 咁但係嗰隻嘢咧，電影嗰個係跳出嚟個 mon 噶嘛，即係揾翻呢一類型咧，等喺屋企啊，即係諗住坐喺度，我好安全，但係你出去唔好，你出去驚嗰個咧，呢種心態嘅人咧就冇得淨係坐喺屋企，佢哋都要陪嗰個人一齊驚。即係令到佢直頭覺得， 諗到啊， 梗係啦，係咪先？喂，我起碼如果我係嗰個領隊，我起碼有人同我同行喎、起碼我一路行嘅時候一路睇到，哇！我呢邊已經驚緊啦，因為佢屋企嗰度我可能又加多啲 effect， 即係整鬼佢定係。 其實你兩個都好有呢個做導遊嘅特質啦，你都唔驚。 咁讲，唔惊系一件事， 但我哋翻早又一件事，即系嗱，多数你呢啲咧都要夜晚去噶嘛，即系夜晚先够惊噶嘛，我睇 KB 嗰啲都系咁样啦。咁但系你坐喺屋企睇同真系佢去探嘅话咧，真系两件事， 两样嘢嚟噶。 虽然我见人哋睇都惊嘅，都惊嘅、 即系好似你譬如行山，佢有啲人都会咩行结界啊嗰啲咁样噶嘛，咁有啲人都会喺度睇翻佢啲登山路线咯，系咪真系有噶？总之呢一类型嘅嘢咧，系一定好容易吸引到人嘅，因为啲人系第一唔敢去，第二惊发生意外嘛，系咪？咁如果有人代咗我去，咁我隔住个 mon 风流嘛。 唔系个问题系咪你真系一定要去先？即系你有冇咁想去？即系限聚你都一定要体验嘅。咁如果真系嘅，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不过头先阿林慧讲嗰啲 workshop 咧，我反而觉得几好，因为即系适合一家大细啊嘛。 咁 workshop 都系上网学噶嘛，系嘛？ 系啊，其实都系同一个模式，都系用线上直播嘅方法咁样咯， 系咁你会唔会同女女即系喺呢个慢性节目都去玩嘅时候，或者阿小白啦同仔仔都即系搵下呢啲嘢嚟玩咧喺屋企？ 我谂我会避免啊，因为我唔想咧，我夜晚瞓着咗嘅时候俾佢画到周面都系。 系、啊，我谂住叫仔仔咧就搵条路俾佢行，然后咧就佢做领队。 你好衰啊！佢成日都整佢个仔。 算啦，你不如帮佢报一个课程，等佢坐定定，等你可以 free 翻个零钟就算啦。 等佢做领队，跟住我喺屋企睇啊嘛。 你真系啊！ 你真系想得好啊！ 我想啊！ 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仲有九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分别到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州拉票。他向支持者说，即使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的疫情都会扭转。他星期一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出席竞选活动。另外，虽然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确诊，但彭斯未有停止造势活动。他的办公室发言人说，彭斯和太太星期日的检测结果呈阴性。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说，彭斯继续履行副总统的基本职责，但未说明竞选活动如何归类为基本。民主党的拜登星期日没有公开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通过动议限制任命案的辩论时间，预计最快星期一进行最终确认表决。 参议院罕有在星期日开会，以51票比48票通过有关的动议，为任命案清除程序障碍。由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通过巴雷特任命几乎是毫无悬念。金斯伯格上个月18日逝世，特朗普随即任命48岁的巴雷特填补大法官空缺，并希望参议院在大选前通过任命，令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比例由5:4变成6:3，亦都令到巴雷特能够赶及审理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世界卫生组织数字显示，新型肺炎单日新增个案连续第三日创新高，全球累计超过4200万宗个案，单日新增465000多宗个案，是连续第三日的单日的个案超过43万宗。欧洲疫情严峻，西班牙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压制新型肺炎疫情蔓延。首相桑切斯说，全国紧急状态持续15日，在每晚的11点至第二日清晨6点实施宵禁，社交聚会人数限制在6人以内。意大利的新型肺炎病例增加20000多宗，再创单日新高，累计超过520000宗。确诊人士当中包括总理和总统府的发言人，总理孔特和总统马塔雷拉的日程没有受到影响。意大利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戏院、剧院、健身室和泳池全面关闭，至到当地11月24日，又限制食肆和酒吧的营业时间。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在东北部对极端组织展开行动，打死至少16名武装分子。声明指出，军队在博尔诺州发现博科圣地一支的车队向乍德湖附近一个的小镇推进，随即发动攻击，又在不同地点和武装分子搏火。博科圣地成立10多年来，频繁出没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并对周边的乍德、尼日尔和喀麦隆等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同心抗疫，来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cheese。 疫情下的 Halloween， 大家谨记一样要遵守政府订立的防疫抗疫规例啊，就好像在公众场所室内地方记得要佩戴口罩啊，同时就算要搞 Halloween 聚会都要注意有没有限聚令，如果不是犯了例，你得到的只是有 trick 没 treat 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早餐呢一餐系唔少人每一日嘅第一餐。有人觉得可有可无，有人觉得呢一餐系一日当中最重要嘅一餐。无论点都好，我哋食早餐嘅选择都随住时代嘅变更而有所改变。喺四五十年前，唔少嘅朋友喺翻工翻学之前都喜欢去街边档嗰度买一碗热粥，或者食一碟肠粉嘅。后来就发展到去面包铺买个肠仔包、鸡尾包、菠萝包。再后来，当大家更加注重早餐嘅营养，可能就喺屋企嗰度煮一份营养早餐，甚或乎买个面包机喺屋企焗个新鲜嘅面包。咁你今朝又谂住食乜嘢做早餐呢？ 讲到喺香港要食一个早餐，咁我第一样嘢拣嘅梗系白粥油炸鬼。 系， 仲有咧？ 我中意食黐饭。 算唔算系咩啊？ 算唔算地道？ 地道啊， 系即系虽然系北方啲嘅、那个感觉。 系啊，即系虽然台湾啊、上海都有得食，唔系，但系都好港式啊！而家 系嘅，系嘅。咁如果你话再港式啲啊，我反而我细个喺街边啊，食嘅白粥油炸鬼次数系偏少嘅，我食得最多嘅。是猪肠粉、即是街边那些，仲要是那些布拉那些呢，以前有很多的嘛，现在 又兴翻啊。 现在布拉就是当是一种的卖点 兼 味、但以前布拉是必定的。 啊，同埋我见过有石磨咯。 是 啊，那个又好像又滑啲定是怎样的嘛，虽然我不是很吃得出啦、 都是香一点的。 如果你说吃猪肠粉呢，你们会加些什么的酱料的通常？ 全部都加過我， 例如甜醬、辣醬、豉油、芝麻、 麻醬，係 麻醬， 麻醬都加埋， 麻醬最緊要。 哎，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婆咧會喺街市嗰度買腸粉翻嚟俾我食噶，朝頭早做早餐。咁、街市裡面已經有一檔檔仔專係賣豬腸粉啊，就係頭先講嘅黐飯啊、魚蛋啊、燒賣啊。咁$10雞一袋咧就已經有曬豬腸粉啦、啊，有魚蛋啦、啊，有燒賣，係齊曬噶啦。 系啊，以前嗰啲朋友们咧，我识有啲朋友，佢就系咩酱都落嘅，即系正话数得出佢都落晒芝麻入嚟 啊， 芝麻都要落好多。咁我成日话，究竟你系想食嗰啲酱啊，定还是想食嗰条猪肠粉嘅？ 哦，其实个猪肠粉嗰个作用对于嗰啲朋友嚟讲，我成日觉得系沟淡个酱个味嘅啫嘛。 哦，其实佢唔想落嘅嗰个主菜咁。 系啊，即系等于你食饭捞汁个汁系个重点，个饭未必系噶嘛。 咁如果你食白粥啊，即系另外一啲好多人会选择嘅食碗白粥就好简单，因为有米气到肚啊嘛。即系中国人好想有米气到肚。 好快肚饿喎，食粥，我成日都觉得。 所以必定碗白粥之外咧，就会有油炸鬼啦， 炒米粉， 炒米粉啦， 炒面， 炒面啦。咁如果唔系咧，就会有另外两个选择，我就特别中意 炸两。 炸两之外，仲有两个选择。 萝卜糕、 牛脷酥， 系啦，所以Vincent 个年纪就近我啦。 买牛脷酥冇分年纪，食牛脷酥冇分年纪。 牛脷酥同埋咸煎饼，即系呢两样嘢咧，都系你食粥嘅地方咧，必定有。佢哋叫做油气啊嘛，油就系食油嘅油啦，气就系电器嘅气咧，气油气咁样。 咸煎饼即系点？ 咸煎饼，咸煎饼， 即系好似类似 嘅煎饼， 系啦， 即系 扁嗲嗲嘅，但系都系有浸南乳味嘅。 哇，我真系冇食过呢、這个， 扁扁 哦、 即系扁扁嘅， 系啦。第时叔叔带你去食。 不过咧，讲翻咧，我细个咧，多数就系翻学之前喺屋企已经食咗早餐啦、其实我就好羡慕咧啲同学。是可能咬住个黐饭搭校车啊，或者是企喺街边嗰度咧，就系买嘢食嗰种感觉，我觉得好威水嘅。咁同埋咧，你尤其是可能冬天咧，嗱而家都开始凉啦，天寒地冻嘅时候，喺街边你食完一碗暖嘅粥，跟住先至去翻工翻学咧，其实嗰个感觉系几正。 如果你话讲起食早餐呢一样嘢吓，喺我嗰个年代咧就几划得清楚，究竟你系边一个阶层嘅人？我哋正话讲嗰啲猪肠粉啊。白粥油炸鬼啊，食呢类型咧，基本上都系比较草根啲嘅。 系系系。 咁另外有啲同学咧，问佢哋啊，你哋食咩早餐噶？肠仔蛋咯。 哦、 因为喺我哋嗰个年代， 即系西式啲。 西式啲嘅，你食呢啲早餐嘅人咧，就当系佢哋有翻咁上下，即系地位先至会食呢啲。因为肠仔蛋喺嗰个年代系贵嘢嚟噶。 因为佢系西方啊嘛，系、啦，就唔系即系中国人平时食开嗰一种嘅。 以前咧就好想话啊，阿妈，我可唔可以朝早食只煎蛋啊？阿妈必定话冇咁多钱、即系必定系讲呢句嘅。咁而家就已经变成好似生活必需品咁样。 诶、 吃早餐啊，快点啊。 好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厅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无论你今日翻唔翻工都好啦，都希望你食个丰富嘅早餐，听紧有阿卢广仲嘅早安神之美。 嗱、嗯，讲开早餐咧 ，Kitty、Barbie 啊， 系 你哋平时食早餐都应该会用到筷子啦。问问两位拍档先，屋企咧库存量最多嘅筷子系乜嘢嘅质地嘅咧？ 嗯，一定唔係即棄嗰啲，雖然有時咧，譬如你嗌外賣，你就算剔咗話我唔使餐具都好啦，佢、都執咗俾你，咁我都唔會抌咗佢， 係啊，會儲起佢咯。 但係最多就應該係又唔係象牙筷子，應該普通嘅木筷子咯。 我最高最多係膠筷子。 哦，膠筷子啊，膠筷子可能就會麻煩少少，因為咧呢、這個咧根據一個內地嘅檢測嘅食安報告出嚟嘅，咁、你知內地咧好多唔同嘅叫做素材做嘅筷子啦，咁最好系边一只？先讲咗最好先。不过原来最好同埋含菌量最低咧，就系呢个咧不锈钢嘅筷子， 哦、 即系韩式嗰啲啦，系啊，韩国嗰啲咧，即系譬如平时大家食拌面啊，即系石头锅饭嗰啲咧。其实我自己食落去个质感就好怪嘅，觉得个牙齿掂到嗰个不锈钢筷子嗰个感觉咧、好似好硬咁样咧。 同埋多数咧，韩国餐嗰啲不锈钢筷子系扁啲噶嘛，你会唔 系 好惯，好似成日都夹唔到嘢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 好难发力啊， 啲都系嘅。少少啊，咁你话喂，第二位比较好啲咧，就系嗰啲竹木类嘅筷子，即系嗰啲筷子用竹做或者用木做。依家咪好兴，大家都和风嘅，即 系 你影张相，譬如自己煮个乌冬。其实乜嘢餸都冇啊，有几粒葱，跟住咧有对木筷子， 有只靓碗，有对靓筷子咁。 我明 白。我曾经咧，你都系 吹神厨房咧，咪就系咁啫嘛。 我都几中意屋企啲家具咧用木噶，其实，但系咧要去日本咧嗰啲100 yen 店先买得到多啲咯。 即系真系木，唔系假嗰啲。 系啊，香港系好少噶，香港有嘅，不过好贵咯。唉，几时先有得飞咧？又去翻呢一个题目。 等下先啦，等下先啦。 喂，不过最唔好系咩筷子咧？最唔好咧就系嗰啲咧，仿似瓦陶瓷嘅一啲筷子咯，或者有啲似叫做橡胶嗰啲筷子咁样咯，即系胶胶地嗰啲就比较唔好啦。咁因为咧入边咧会成日都会残留一啲化学物嘅残渣，同埋呢个甲醛咧都会因此而迁移咁样。 但系要问阿欧啦，有冇讲话系去到几多个温度先至会开始释放出嚟呢啲咁有毒物质咧？ 佢话尽量建议就少用咁样啊吓。咁因为咧喺个清热嘅过程啦，同埋咧预热嘅情况咧，嗱佢总共有四个嘅范畴去做检测嘅。第一咧就系抗热嘅变形度啦，第二咧就系抗冲击力啦，第三就系易用度啦，第四就系化学卫生安全啦。估计咧系制作呢支筷子嘅时候咧，嗰个化学卫生安全咧已经出咗事啦咁样。咁但系头先讲嗰啲不锈钢就少啲喺个化学嗰度有少少问题出嚟啦。咁所以咧都会系呢个国家嘅食安中心建議大家咧多啲用呢個鐵筷子喎。 不過你咁講咧，我都喺度諗係喎。其實平時如果你唔係即係唔見咗隻筷子咧，你好似好少會換種屋企用開噶嘛。你真係會用好耐㗎。係 啊，我啲筷子由出世用到依家。不過又問下 Barbie 啊，即係你自己教小朋友咧，即係揸筷子嘅時候咧，會唔會都買一對小童 仔喺度？ 係啊，咁我覺得有陣時即係譬如去飲茶嘅時候，見到家長教啲細路仔揸筷子咧，都好得意啦，同埋。 比較 sweet 啲嘅。我哋嗰個年代咧，你筷子揸唔好咧就冇飯食啊， 或者一嘢坑落你隻手度。 你哋都有經歷過呢樣嘢。 我俾我老豆坑爆咗隻手啦。 我以為你坑爆一隻筷子啫，咁嚴重，你信佢咩？ 真係啊！我哋細個嗰陣時有體罰噶嘛，但係咧我坑爆咗咧都冇學乖咗咯，我揸筷子都係揸得碎。揸得碎咯， 你而家啱啊！你呢两 系咯，你而家啱喎。 但系真系夹嘅时候夹唔到咯，识揸但系夹唔到，但系用一个唔识 示范同实践系另两回事嚟。 识揸筷子嘅方法先夹到嘢食咯。你揸得好唔好啊？ 我揸得唔好噶，但系我而家咧，即系自从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就要新教咧，就要宁愿啊同佢一齐失败夹唔到都要正确。 我都系大个先学识嘅啫。 你揸得好唔好噶？ 而家揸得 OK 嘅，系啦，就系细个其实屋企人。教咗你几次，跟住见到你，唔得啊，整唔到。但系你又夹得到嘅时候咧，就放弃咗。但系，唉， 仲想同你讲，叫你生个细路仔出嚟，咁样揸筷子就会揸得好。 我唔想讲 你先，你先，你先，你先，你先，你先。 走吧。素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泡，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打中我言而欢闹。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吗？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愿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卫兰带走你的垃圾。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好啊 ，O 咧讲完啲筷子嘅安全问题之后咧，我就想讲下个嘴啦。 嘴啊，系啊，嘴做咩咧？ 个嘴我想问下你哋，即系而家入咗秋啦，叫做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有冇觉得爆擦啊、甩皮嘅情况咧？ 我自己咧，其实系任何每一个季节，春夏秋冬。我都有支潤唇膏旁身，係、啊，真 嘅，咁滋陰嘅你， 好即你估我唔到咧，即係無論去任何地方或者誒幾時咧，我夜晚沖完涼瞓覺之前會搽潤唇膏啦，又或者有支潤唇膏旁身，隨時覺得乾嘅時候咧就會搽，因為咧我好怕一樣嘢咧。就是當我嘴唇開始乾，而我嗰日係冇潤唇膏咧，我係需要即係都係唔好噶啦，用條脷去舐下舐下佢。 哦，咁樣 係 會更乾 嘅。我都知道越嚟越乾啊！但佢真係好辛苦嘛，跟住又會搞到咧焗住喺街嗰度又買潤唇膏， 因為掹住咯， 買下又一支，買下一支，最後成為 一扎咯， 潤唇膏收集者咁。 係啊，辛苦㗎，所以咧我個嘴其實一年四季我都會搽潤唇膏㗎，冬天會搽得密啲，特別呢段時間會搽得多啲添。 睇嚟阿 O 就冇呢個習慣啦。 我冇啊，好怪㗎，我全身都乾咯。 係啊，但係你唔使搽潤唇膏㗎。 係啊， 你唔乾咩？你個嘴 乾到咧？我一入秋啊嗰啲咧，我会拗啊，拗自己，拗损自己，咁系干嘅象征啦，好明显皮肤啊，系唯独个嘴唇咧 就好湿润啦， 水润。 滋有几几成嗰啲广告都水润咩滋养咁样， 几好吓、啊！ 你构造咧，你个系咯，我都觉得自己好奇怪。 但最可惜，你最光泽嘅地方而家俾嘢笠住咗啦。 好多人啊，都系最光芒嘅时候俾嘢吸住咗啦，有乜所谓啊？ 但系咧，我知道好多人都会遇到呢个问题嘅，尤其是即系天气转嘅时候啦、我自己都系啦。咁我睇到一篇报道咧，就话有医生咧，即系拆解啊，到底点解会即系嗰个嘴唇好爆拆？咁同埋我哋有啲咩方法，除咗搽润唇膏之外，可以即系由内到外都滋润翻 呢？个要知道，因为咧。我真係淨係得搽潤唇膏一個板斧嘅啫，咁啊諗唔到其他喎、 即係正常就係飲多啲水、 飲多啲水啦， 即係呢個都係正頭正路嘅一個説法啦。 所以我覺得我咧已經係個嘴唇係壞咗啊，因為佢太 整唔整得翻好啊咁， 我驚整唔翻好啊，佢太依賴潤唇膏啊，佢太依賴嘅時候咧就一唔搽咧，你就已經變咗乾，就有呢個問題啦。所以如果有譬如有啲咩湯水啊，唔知阿崔傑同埋介紹湯水定係 有啲食物啦， 係啦，幫到我嘅，非常樂意嘗試。 我見你咁心急，我都要講講啦。嗱，咁成因咧其實有幾個啦。第一，天氣乾燥啦，乾燥嘅天氣咧就會偷走咗人體嘅水分啦。咁啊，連我哋嗰個嘴唇嘅黏膜都冇咗啲水分咧，就會覺得乾啦。咁第二咧就係缺少咗水分啊。大家咧就可以睇下有冇每一日都攝取足夠6至8杯嘅流質飲品，譬如清水啊、清茶啊、清湯啊咁樣。不過咧就有講到嘅醫生話，實際嘅需要都係因人而異嘅。咁當飲水不足嘅時候，嘴唇又會乾咯、好，第三咧亦都有可能係呢一樣嘢，就係、是、發炎啦。這個身邊都有朋友係咁啊，長期都乾啊、紅紅腫腫啊咁樣。 嘴唇發炎啊， 好少啲聽喎，呢一個有一個都係 即係唔使開名，OK 嘅，OK 嘅，係啦。咁啊，轉頭將呢個資訊咧就 send 翻俾佢關心下佢啊。係啦，佢嘴唇發炎，咁同普通嘅甩皮有啲咩唔同咧？ 哦，我知邊個啦，波成你想講係咪？ 係啊，嗱， 我諗唔起啊， 波成㗎， 我諗唔起啊，胃傳口道真係唔好講波成個嘴唇發炎啊，真係神早流流啊。 係啦，可能係皮膚嘅濕疹啦，或者接觸性皮炎啦，咁都會令到嗰個嘴唇咧係乾燥嘅。咁啊，亦都有可能係因為缺乏維他命 B12 啊，亦都係咧會伴隨住即係乾燥同埋發炎嘅情況出現嘅。咁好啦，有啲咩係可以對症下藥嘅咧？咁啊缺乏水分嘅乾嘴唇咧，當然就係飲翻多啲水啦。咁、如果你話真係發炎嘅話咧，即係有唇乾啊、覺得紅腫啊、痛啊，甚至係痕嘅話咧，當然就要睇醫生啦。咁有啲乜嘢係滋陰潤燥嘅食物可以幫到手咧？咁啊，中醫有幾個推介嘅。第一就係雪梨啦，呢個大家都知道啦。雪梨咧係非常之滋潤嘅啦，冇錯，係啦。咁第二咧就係蜂蜜啦，蜂蜜咧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食材嚟嘅， 系啦。蜂蜜咧就要搽6次，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蜂蜜绿茶。要搽6次，搽7次唔得嘅。 感謝你啊！ 搽8次都唔得嘅。仲有頭先講開，我哋有個同事啊，佢啊，即係呢個叫咩啊？嘴唇敏感啊。 即係發炎。 嘴唇發炎啊！唔知會唔會傳染嘅咧？嘴唇發炎 嚇、應該唔會啩？ 唔會啦。 奉勸佢近排都唔好周圍錫人字。 係， 或者本身啲牌都唔得噶啦，戴住個口罩又疫情。 同埋我想講咧，因為而家天氣咁乾燥咧，嗰個蜂蜜好嘅地方咧，就係飲落去喉嚨都會舒服啲咯。係啊，咁啊，第三咧就係雪耳啦。雪耳咧大家都知道美顏啦。係 啊 係 啊 係。咁但係佢都係好滋潤嘅。 咁好簡單嘅三樣嘢加埋一齊咯。 係，你仲可以加多樣 雪耳，蜂蜜，燉唔知乜嘢。 燉百合，百合亦都係推介嘅，再加多樣都得，都係夾嘅。蓮子，係啦，咁 真係好識煮嘢食喎。係 啦， 啲催神廚房，啲催神廚房， 催神廚房真係 唔 係 靠催 嘅，真 係 好嘢喎。 我都係醫書直說嘅啫，呢啲關於即係治療方面嘅，我就唔係太清楚。不過咧，頭先所講咧都係中醫推介嘅食療嚟嘅。咁所以咪去到即係秋冬嘅時候咧，啲媽媽啊或者即係你嘅另一半啊，都會煲多啲呢啲湯水俾你滋潤下咯。 同埋依家坊間都 到好多湯包嘅，即係你唔係話你一定哇頭先又話要整個雪梨，又話有風滑，即係你材料未必夠啊嘛。同埋有陣時，譬如我哋呢啲二人家庭或者有啲朋友為一個人住嘅喎，咁樣你叫佢哇叫做勞師動眾買咁多嘢，佢未變咗要食三四餐咁樣。咁如果你坊間有啲湯包係一人前嘅或者兩人份量嘅，咁你買咗翻去咁就比較輕鬆好多咯，或者容易處理好多咯。因為我自己都近排都飲多咗呢啲湯包， 所以你咪唔使搽潤唇膏， 同埋所以你咪咁光澤咯。 係咯，你知唔知我搽潤唇膏呢個習慣咧？ 就係因為佢冇湯水啫嘛。 我細個咧有個罰錢制度，你知唔知啊？ 咩事啊？ 屋企咧， 一爆擦就罰錢啊！ 一爆擦就嗰日咧就罰10蚊。 真係㗎？ 係啊， 咁慘！ 我 冇爆擦啊，好慘㗎！ 我細個如果幫屋企做家務吸塵就5毫子，但如果你爆擦一個咧就罰10蚊。咁如果你第二日都唔好啊，繼續加上去就罰20蚊。咁你諗下，細個開始養成一個良好嘅搽潤唇膏習慣，因為為咗個荷包好咋。 我終於明點解你咁成日都會搽潤唇膏。 如若世間這刻竟已沒唱片譜，餘下這間交給你我手。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听日由 DJ 最后一间唱片谱，时间将近嚟到早上9点钟。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26日是一年的第299日，距离一年的结束还有66日。1981年10月26号，香港实施第二级食水管制，供水时间分别是每日早上6点至10点，下午4点至10点。香港以前因为淡水资源短缺，试过数次制水。60年代曾经试过4日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70年代亦试过一级制水，晚上10点至翌日早上6点停止供水。当年制水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大大小小的水桶，预先盛载食水。亦试过市民要轮候街喉，用体力将食水带翻屋企。10月26日出生的朋友拥有改革重组管理的能力，可以将团队凝聚，给人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印象，对于权力非常了解，亦懂得运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问题发生，你会选择带领其他人还是默默跟从？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听翻楼下山水喉呢一句，你会百感交集，还是只是当笑话一则呢？ 因被逐出境，但是第一次见到同类情况，认为有关案件同政治有关，较为敏感。明报报道。 成報報導，適逢重陽節3日連續假期，不少市民趁著秋高氣爽的天氣到郊外旅行，處處擠滿人群，不少人都無視禁聚令，多過4人聚集，又除低口罩影相，恐怕會增加傳播病毒風險。至於本地旅行團，日前起放寬去到30人， 香港旅遊業議會只復團兩日，暫時出團的數目不多，截至到星期六已經有79間旅行社近200個行程登記。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表示，稍後會要求政府再放寬本地團人數上限，去到50人。成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港大委任新副校長的風波越鬧越大，多個團體和港大學生會的代表今日會舉行記者會，要求港大延後兩名新副校的委任安排和徹查兩人背景。繼新副校人選之一的清華工業工程系系主任申作軍被指是中共黨員之後，另一人選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龔鵬亦都捲入台底交易的疑雲。龔鵬被指協助時任中國科技部長徐冠華的女徐冰入讀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學系，以換取資助研究。龔鵬委託港大回覆否認指控。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昨日是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不少市民登高祭祖，懷疑有數目人士留下香燭火種，導致新界包括元朗、八鄉、屯門、米埔、上水、大埔、馬鞍山和沙頭角等地山火頻發，港島鰂魚涌的柏架山亦都一度受山火威脅。截至到昨晚九點，消防處已經收到79宗山火報告。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在內地被控偷越邊境罪的12名港人遭到扣押深圳鹽田，至今已經超過兩個月。12港人關注組連日在全球多個地區發起示威聲援，組織聲稱有38個地區的市民參與，其中在台北和英國倫敦等地示威規模較大。本港組織昨晚舉行網上直播集會作結，有被捕港人的家屬促請外界持續關注事件，吸引大約8000人觀看。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水務署最新建議搬遷象山村附近的荃灣二號食水配水庫，去到葵涌東北部的岩洞區。水庫連同比鄰的用地可以提供超過6000公頃發展公屋。房委會計劃在用地興建4000個公屋單位，可以容納過萬人。消息指，署方計劃明年開展搬遷水庫的勘查研究、設計和建造工程，隨後進行環評，預料2029年完成搬遷。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隨著北半球進入冬季，全球新增的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數目正在加速上升，特別是在歐洲和北美地區，疫情發展令人擔憂，全球目前的希望都放在疫苗能夠廣泛應用的一日，等疫情可以平息下來。在這一日之前，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多時，全球民眾出現抗疫疲勞實屬正常，只是希望所有人能夠堅持不懈，期待曙光的來臨。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本港疫情有所好轉，但始終未能夠斷尾，全球疫情持續嚴峻，本港經濟要擺脫疲弱，加入內地內循環是關鍵出路，但是香港本地確診個案一日未清零，一日沒辦法與內地正常通關，香港需要借鑑內地控疫的經驗，果斷推行強制全民檢測，盡早實現本地確診個案清零，為重振本港經濟創造必要條件。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美國司法部起訴美國科網巨企 Google， 指它搜尋引擎服務嚴重妨礙公平競爭， Google 面臨殺骨的可能。 Google、 蘋果等科網巨企不單止令到美國可以維持全球科網業霸主的地位，更加是美國政治影響力的重要幫手。美國當然不會給 Google 在美國以外的競爭對手機會，影響科網企業生態和全球的政經局勢。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韩战对中国而言不算是什么光荣的事，而是一场政治大冒险，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将中共摆上台的战争，是苏联出口中共出手的政治骗局，是牺牲几十万中国青年性命又得不到实质政治好处的错误决定。真正的危险在于借此大力鼓吹民族主义，鼓吹不怕动武或者采取军事行动解决争议。苹果日报评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咧，今日邀请到啊，嚟自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咧，阿 Rainbow 喺度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巴，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最近遇到一个大嘅问题，就是小朋友咧喺 K 3嘅时候学习咧，都发觉佢越嚟越咧就容易分心啊。咁啊，作为家长嘅我啦，咁啊好爸爸嚟噶嘛，都想咧佢喺学习嘅时候咧可以更加专注，因为成日同佢讲，人咧专注做一件事，无论嗰件事系乜嘢事咧，都一定咧系可以做得好嘅咁样。咁但系有冇办法可以令到小朋友喺专注力方面做得更加出色咧 ？Rainbow 可以噶，所以咧今日咧好想同各位听众分享咧点样可以强化小朋友专注力。 哎，好好。 不过未分享之前咧，我哋首先要知道乜嘢系专注力啊。 吓咁。 咁其实专注力咧就系我哋讲紧系点样专心注意事物嗰个能力啦。 系。 咁所以就包含有三方面啦。其实咧专注咧，我哋要用一个意志去集中某个事物噶。 系。 咁同埋咧，其實係外來好多刺激噶嘛，同埋第三樣嘢都好緊要喎。啲家長成日話係啊，小朋友都 OK 專心嘅，不過唔夠耐咯。 嗯， 有冇聽過啊？ 幾分鐘熱度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諗下啊。其實專注力都會講埋咧，佢嗰個持久嗰個時間嗰個長短啊，咁呢個都要留意嘅。 係啊，我自己仔仔即係我有經驗咧，就係當佢一好專心做功課嘅時候咧，想專心做功課應該係咁講啊。然後咧，佢就話啊，附近咧有啲咩聲啊，我做。唔到啦，咁样好多时都会出现咧呢个好似改咗性咁啊，性咗赖咁啊，即刻咁我都同佢讲，你专心做嘅，你唔会听到啲声噶。咁小朋友都未必明白有啲咩，即系都好激气啊。咁我可以点做咧？ 所以我哋咧就要喺各方面要配合翻小朋友嗰个状态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啊，佢嗱我哋家长就觉得佢性赖啦，啊周边嘅环境好嘈，咁我哋就要留意啊身边嘅环境会唔会有啲嘈杂声？如果可以避免嘅，我哋就尽量咧将佢咧减。低咯，咁同埋咧都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小朋友个专注力嘅时间因应佢嘅年纪咧有唔同噶， 哦， 即系譬如讲啊，越细嘅小朋友其实佢个专注能力嘅时间咧系短啲，系好合理啦，系咪？越大嘅，譬如去到小学再高啲嘅，譬如去到中学，好似我哋大人咁，个专注力都会长啲。譬如我俾个指标俾大家参考啊，咁一般嚟讲，我哋讲紧譬如两岁以下咧，其实佢个专注力大约五分钟嘅啫， 咁少嘅咋？ 系啊，咁譬如三至四岁咧就多少少啦。大约十分钟，咁到四至六岁咧就系十二至二十分钟， 多咗啦。 咁当然呢一个咧系在参考啦。咁所以简单嚟讲咧，其实咧喺幼稚园阶段咧，其实如果你嘅小朋友可以专注到十至二十分钟咧，其实已经系我哋讲紧咧都系好正常噶啦。 咦？咁 标准？ 其实我个仔都系正常噶，似乎系我太苛刻喎 ，Rainbow。 系可能要求太高啊！有阵时有啲家长哦，小朋友不过几分钟或者十零分钟，咁其实咧喺幼稚园阶段咧，其实呢样已经系一个我哋叫做 average 嚟 嘅啦。哦，咁但系Ringo，我问都问题，作为爸爸啦，我都会想知佢喺幼稚园可能佢都会专心上堂，例如系十至二十分钟嘅，但系代唔代表佢翻到屋企佢可以再专心多一次十至二十分钟？即系每一次专心嘅时间嗰个隔距啊！是可以有几长咁样嘅咧？ 大约都似头先咁讲啦。其实佢每一次可能做一件事情，如果佢大约可以有五至十分钟或者十零分钟，即系因应佢个年纪啦。其实已经系好专注，即系唔会话啊，我喺学校用咗呢五至十分钟或者十至十几分钟，翻到屋企就唔会用，唔会嘅。 哦， 系啦。咁但就要睇下佢专心嘅事物，究竟嗰样嘢系咪吸引佢咯？ 系。 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如果好沉闷嘅嘢，可能咧佢好快咧就想转去第二样嘢 嘅。玩嘅最开心噶啦。 系啦，所以有阵时家长就话哦玩。 咧可以成个钟都得，或者睇电视嘅电子产品成个钟咁样咯。 嗯，咁啊，专注嘅事项方面，仲有冇啲咩特别我哋要留意埋先？ 要家长留意啦，真系嘅。我哋真系减少小朋友睇手机啊、电子产品、电视啊嗰啲时间啦。 嗯， 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系手机啊、电视嗰啲咧，荧光幕啊、嗰啲光源、啊，嗰啲画面咧，其实好刺激性嘅，即系咧长期睇咧对眼睛又唔好啦，同埋其实咧对小朋友专注力咧都系唔好嘅， 会下降。因为好多报道会咁讲， 因为谂下，其实我长期咁受刺激，我先能够专注。到我睇翻平面嘅，即系例如我哋啲图书啊、书本咧，你就会觉得哇好闷啊。咁所以点解咧？啲家长成日都话，哇，好似自从睇完手机之后，哇，嗰一刻好专注。嗱，嗰啲我哋叫假专注。 假专注， 即系就是吸咗你嘅灵魂。哇，我睇一个钟头嘅片，我都觉得 讲得好严重啊，吸咗你嘅灵魂啊。 系啊，即系会好似，咦？你嗌极佢都唔听噶喎，你有试过系咪啊？即系小朋友睇紧电视，或者大人都系，咦？觉得佢好似好专心，但其实咧，佢系嗰啲专心咧，我哋佢叫虚火。 虚火。 真正专心系啊，咁如果佢能够喺啲平面事物，即系譬如平时睇书啊，做一啲嘅练习啊等等其他咧，佢都能够咁专心咧，其实呢个就真系好佢个专注就真系唔错咯。 个个家长都系唐僧嚟嘅，个个小朋友都系打孙悟空，但系都有个金刚圈，睇你知唔知道个咒语系啲乜嘢咯？系咪？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嘅分享，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吓。 好，拜拜。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12月26日星期一早上的9:16，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76%。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噶。 不过话时话，一样嘢仲话唔记得问啊 O 添啊， 做咩事？ 公众假期咧就唔会打俾所有嘅我哋啲嘉宾嘅，即系譬如特别系财经啊，咁佢哋咧会唔会好失落噶？ 佢哋唔会失落嘅， 点解咧？ 因为佢哋都想放假噶嘛。 定还是其实调翻转头，我哋以为佢哋想放假，其实佢哋原来唔想放假，好期待我哋打俾佢。不如下次公众假期照打俾佢啊！ 定系问一问先会好啲啊？ 问一问都可以噶啊！正所谓股市都想登高噶嘛，系咪先？ 就系啦，不如打俾佢。今日公众假期，你喺屋企会唔会好失落啊？咁可能佢讲下讲下，又会有啲 number 讲出嚟都唔定噶嘛。 咁啊系啊，你都知道依家啲世界大事都好多时候影响一啲个股啊，或者唔同股份表现。 你谂多咗啦，我意思系话佢有啲 number 讲出嚟，讲个巴士路线或者咩路线，叫你点样去扫墓啫。 哦，即系咁样，咁之后联络下，睇下有冇呢个咁嘅机会。 但今日佢哋冇咧，我都有啲 number 讲出嚟。 有咩 number？ 就系新高嘅 number。我咧见到美国智库世界人口评论咧，佢有出咗一个平均男女身高嘅数据显示， 全球啊， 全球2020年嘅，你估下香港男性平均身高系几高啊？定系我应该问下你哋本身系几高先啦？做咩定晒啫？ 你决定咁样问先。 男人 咧，你哋几高啊？ 男人唔系计究竟个身有几高嘅，系讲个智慧有几高嘅。 系， 如果仲我要眷恋话，我有冇六尺高咧？即系我却会待你好啊嘛，系咪先？冇用啊呢啲咁样。 咁既然唔介意，都可以讲噶。 五尺六尺咁上 下。五尺六尺即系173，一七三。 不过咧就是、通常咧，我作为一个即系曾经做过娱乐圈嘅艺人咁样，我而家我唔觉得我自己系娱乐圈嘅。 好想听下呢啲，点啊？ 我觉得我超越咗嘅。 娱乐圈鼻屎，增高鞋，增高鞋。 唔系，话俾大家听，如果即系以前咧，嗰啲咩杂志啊，啲咩细细本嗰啲杂志咧，嗰啲书仔咁样咧，成日都会讲嗰啲艺人几高噶嘛。 系啊系啊。 嗰时我哋有个即系传言咩啊？布大两寸，布大两寸，即系话，譬如佢讲佢五尺九咧，佢真人可能系五尺七、六尺啊，五尺十咁上下 嘅 啫。 咁呢啲基本嘅，我觉得都 基本添，永远写高少少。 即系有唔知点解大家觉得高就系好，就要有个形象。我会啊，我有时之前咧做嘢真系，好少衰咁添。不过最后都会见真章嘅，但 系 好多时咧，因为譬如你去 casting 咧，佢已经心目中有个高度，即系譬如可能你嘅对手系好高嘅，咁佢拣嘅另外一个对手。可能最少譬如要168或者170咁样，咁可能你系166、167咁样，咁可能你就会觉得168系一条界线，你尝试写下168先。咁当然啦，如果见真章嘅时候，佢就会知道你呃人啦，系啊。咁但系起码你有个机会先，即系可能有时你见到张 form 咧，佢写165 next 咁样噶嘛。 高度呢样嘢咧，我好少嚟。因为自从6年级之后都冇高过啦，我自己系啊。咁我徘徊喺。 有陣時咧，朝頭早起身， 講呢句説話你冇傷感喎，好嘢喎。 冇，因為佢賣智慧噶嘛，係、 哦、 啊，好似你咁講。 才子即係才子， 賣 favorite 啊，我主要係賣賣 好幽默啊。 咁不如講翻個數據咧， 講翻個數據，睇下我可唔可以符合到條最低線先。係 啦，所以你嘅 number 咧，自己擺喺心度好啦、 嗯。 香港嘅男性平均身高咧，佢話係171.70米。 我連平均都搣唔到。 你冇171咩？我以為你有。 一尺係咪即係5.89米？九咁上， 冇 咁多，冇 啦。 因为比我想象中好似低啲，即系矮啲喎。呢一个数字系啊， 你好高啊？ 唔系，我唔高啊。但系呢个调查里面咧，我啊算系女仔。 系啊，有阵时我出 好叻嚟噶。女仔点样啊？女仔点啊？ 女仔系几多？ 女仕咧就系平均身高158.7啫。 咦， 系啊， 女香港喎、 啊，香港啊。 咦，香港嘅女性系相对矮少少少嘅，好似喺亚洲。我之前睇嗰啲又系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類似我都有做過啲咁嘅研究報告，都真係有講過。 我聽，我以為你講咩咩電視 cover 啲 channel， 咩電視 cover 啲 channel， 費事講個證明啊嘛，係啊。 但係咧睇翻即係因為佢話呢個數據咧係全球噶嘛，佢話男性香港嘅男性喺調查裏面83个国家咧就排第47，即係 中間。差不多 偏低少少啦，系啦。咁、女仔咧就再低啲，就系119个国家里面咧排第69嘅，系、啦。咁啊都比较娇小啲啦。 你几高啊？ 我165咯。 165即系正话你讲过系158系嘛？ 158.几？ 158.几？ 158.7。 咁你就165，即系你高过平均少少。 少少咯。 但又矮过人哋好多。 矮过边个好多？ 即系外国嗰啲咯。 咁梗系啦，我不知几想我只脚长。 知唔知点解我要咁讲啊？ 点解你想坐一 坐 啊？ 坐 坐 就 系啦，知啦。 冇噶，冇得錯噶。成日同 Kitty 出去做嘢，我都叫佢話：喂，你唔好著咁高啊！每次都同佢講，出去做嘢唔好著咁高。 嗱，當然咧，你身高嘅嘢咧，相對嘅啫。如果你話淨係睇香港，咁我哋就可能譬如我哋自己同香港其他男士去比，或者你同自己女士去比咁樣啊。咁但係最緊要係，當你行出去同成個世界去比嘅時候，有一次。哇！爭咗好多個國家喎，你講緊80几个，我哋都係講緊中下游位置 啊，中下游啊，係啊。 咁啦，所以我哋坐 Econ 就舒服啲咯。 啊！你又好正面喎、啊，個人係咯、啊，你又好正面、 啊。你矮嘅人就會覺得哇幾好喎、啊，你睇我仲可以伸展自己嘅腳添啊！ 好啦，咁你覺得高有著數定還是唔係咁高有著數啊？即係我唔好講智唔智慧嗰啲嘢啊，係純粹講呢個外形啫。高有着数定还是唔系咁高有着数啊？ 我拣高啲， 点解啊？ 即系如果你俾我拣啊，我希望我比而家更加再高啲。 嗯， 因为我觉得比较即系做嘢有着数啲，即系离远就见到你啦嘛。 哦，即系 比较抢眼啲。 夹咗一个人头嗰个就见到 你了，就 系你 啦，咁样咯。 嗱，咁的而且确咧，系之前我睇咗另一个调查报告咧，一个完全系纯粹又系一个数据嘅啫。 系、 咁佢就话升职同身高嘅关系。 吓、点样升得快啲啊？ 唔系升唔升得快啲啊？咁佢就系话，究竟升得高层嗰啲咧，同身高有冇一个直接关系？原来咧，佢话根据啊，即系纯粹啫，纯粹根据身高同高层啊呢个关系咧，原来高啲系真系升得容易啲嘅。即系同佢嗱，佢冇讲到究竟呢个系咪叻，定还是点样咁样啊？咁当然唔系全部， 你真系有啲高层 咁 叻嘅。 等你就话你唔 care 啊？ 嗱，又调翻转头喎。嗱，一般嚟讲升得你个人高啲就会升得高啲，一般啊。但你又谂下，最劲嘅公司嘅高层唔系咁高嘅喎，全部都 即系而家我哋喺电视上面睇到出嚟嗰啲董事啊、主席啊， 嗱，姓马 都系 O 咁嘅样噶嘛， 系啦，全部都唔系咁 乜嘢啊！哇 ，O 咁嘅样啊！我只系姓马嗰三个，你即刻话 O 咁嘅样， 又系咁样嘅喎。所以你话个数据嗱，一般嚟讲，如果你话高层咧就要高啲，咁就调翻转头如果系大公司又唔系咁高，你睇下自己行边一样啦。 哦，咁但我都系想高啲嘅，讲到尾。 晨光追踪31。 好，钟哥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同 Cushion 倾下偈，睇下有咩好介绍先。早 啊， 早晨。 喂，哇， 重阳节快乐啊！ 系喎、啊，系喎、 啊，系啊！啊，松狗啊，今日咧，阿 Kitty 咧翻到屋企咧，见到佢屋企嗰只狗咧变咗两只狗啦吓， 两只狗。 系啊，喂，咁今晚咧 反应好啊，罗启生，俾啲咩反应好啊？ 系我讲得嗰啲嘢，你唔需要俾反应嘅，系我自己都唔知点解自己讲啲咁嘅嘢，假期开心就可能。喂，咁啊，今日咧就系八点钟啊，去到夜晚八点钟咧就可以睇铿锵集啦。咁有好多香港人都好关心，但我自己咧就觉得件事太复杂啦，所以我都唔系好理解好多嘢吓。咁咧就系有一个数目字十二啊。 点解咧？ 吓十二啊！咁其实咧就之前咧有十二个香港人咧就偷渡去台湾咧，中途咧就喺内地咧嘅海警咧就系截获嘅。咁啊，扣留咗喺呢个深圳嘅盐田看守所啦。咁你话香港嘅司法制度咧，就好快已经知道话，告佢啲乜嘢啊？可唔可以保释啊？等等啊！但系咧，即系佢嘅屋企人咧，我就即系最心黑啦。每次见到屋企人咧，又唔知佢哋嘅情况系点啦，又担心佢嘅将来啦。咁所以咧，如果关心朋友咧，今日咧都可以啦，吓、啊、晚上咧、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好，咁啊，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咁咧嗱，上个礼拜同你讲下琪琪嘅试身嘢啊， 系喎。 今次咧有个叫感人感事啊，嗰、个感咧 就系阿感啦， 好感人个感，但阿感原来都系嗰个好感人个感啊。咁咧佢就去做唔同嘅行业啦。今次咧，哇，佢去呢个行业咧就会去鱼塘嗰度做嘢啊。吓，体验下捉鱼，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同阿感有几认识啦。我记得咧，即系好细个、好年青嘅感咧，佢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佢系食穷自己噶， 即系好大食 佢，好大食噶。佢、即系我哋好少话咧，诶食到唔够钱食肚饿噶嘛。佢系会噶，系啊。 咁系因为佢太大食定系太冇钱咧？ 唔系太大食，即系佢好食得嘅。而家唔知大咗咧有冇咁食得啦。咁但系佢今日咧就会咧讲下鱼塘里边咧搵到一种鱼，即系呢种鱼咧，我以前细个好中意食噶。自从我阿妈先游多之后咧，我都冇咩点食过啦，就系、是、乌头啊， 乌头啊， 哦， 系啊， 喺泰国餐厅咪食到咯， 系、 嘛，柠檬乌头， 但系嗰啲就同屋企整嗰，即系屋企咧柠檬乌头咧， 哦，又系、哦， 系好唔同嘅， 吓、 咁就大部分都好食嘅，除咗试过有阵时买咗啲柠檬个核苦嘅咧，即系连嗰条鱼都衰埋嘅会， 吓。 咁乌头咧个头嗰度有啲白点咁样噶嘛？ 系系系。 系啦，究竟咧就系点样拣新鲜乌头咧？咁今次啊，咁咧就会去到鱼塘嗰度，梗系揾专家讲啦，唔通揾佢讲咩？ 哦，不过其实要拣新鲜嘅乌头好易嘅啫。 系。 你问卖俾你嗰个人，问佢新唔新鲜啊？咁佢会拣俾你噶嘛？ 吓、 啊，都系嘅。如果系唔呃你嘅话，就 系。你走去买嘅时候啊，可唔可以俾条唔新鲜嘅我啊？ 冇噶喎。好， 跟住点啊？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有一位朋友咧。Yoyo 咁嘅女仔名嚟噶，阿 Wing 咧都系女仔名嚟噶，但系咧唔知系咪富德正啊 ？Yoyo Wing 你听过嘛？ 咦，又 Yoyo 又 Wing 啊？ 系啊，佢叫张志荣啊，咁佢好中意周围旅行噶，啊，成日咧都系水陆两栖咁样咧，就系、是、川州过省啦咁样。咁啊，2019年咧，啊，佢展开咗一个67日嘅旅程，佢、旅程系边咧？由韩国去到捷克。系啦，佢都知点解坚持唔坐飞机咧？咁样今次旅程有啲咩独特嘅体验咧？ 系 其实都几得意喎！佢呢个体验咧，就正正系咧，跟住我要介绍咧，九点半一齐闯天下，斗快去南美啦。咁今站咧，佢哋又系唔可以搭飞机噶嘛，就要去到呢一个秘鲁嘅普罗啊。系啦。咁咧喺途中咧就好開心啦嚇，有兩父子咧就即係因為佢哋要賺啲外快噶嘛，係旅費唔夠嘅時候，咁就可以咧一齊咧出海打魚啊，咁啊傾下偈。咁啊另外咧就有阿 Jane 啦，同埋阿 Rob 咧就係、是、兩公婆咧、又係咧即係互相扶持之下咧，彼此咧就係、是。增强咗自信心啊！仲喺呢个黑熊收容中心嗰度工作，其实老实讲，我睇到佢哋嗰啲拣嗰啲工作咧，约到嗰啲人咧、做啊唔使做好耐， 系 做咗半日，但系去啲懒有意嘅地方啦，都系应该都系电视台帮佢拣定噶啦。 咁系嘅， 系啦，喺黑熊中心嗰度工作咧，就可以见到，哎呀，啲黑熊系点啊咁样。跟另外咧，有一对母子咧就好开心啊，喺呢个沙漠嗰度玩啊！但系玩咧，唔知咪洗大咗啊！结果咧， 阿媽咧就要對個仔咧限制嗰個飲食支出， 哦、 搞到基非常之唔高興。 邊個唔高興先？ 雞個仔啊，係啊，唔俾食噶嘛，通常都係嚇咁咯。咁跟住咧去到十一點啦，咁阿 Kitty 啱睇啦，因為有陣時聽佢講咧做節目嘅時候咧，佢都有啲選擇困難噶嘛，係啦。今日咧就叫向左揀，向右揀啊，就係從呢一個哲學嘅層面去睇，點樣去作出一個理性嘅抉擇咧？背後啲咩原理咧？就係咁樣啦。 係希望我睇完之後個人決斷啲。 唔係，其實揀一樣嘢好容易嘅啫。 點啊？ 唔好諗咁多，直覺地去揀。 即係求其係嘛？ 阿 Kitty 係雙魚座嚟㗎，兩條魚個頭咧係遊向唔同方向，所以佢都好難搞啊。 係，所以我就一定要睇下呢個節目，睇下幫唔幫到手啊！今朝早唔該曬 Kason， 唔該曬 Kason，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梁永祥话，委托机构探访各区嘅劏房户，目标系到2000座大厦探访5000户，但受到疫情影响，调查人员多数食闭门羹，至今只系到访过200座嘅大厦，完成大约300份问卷，令进度受阻。梁永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按原定计划，目标是小组春年的上半年就租务管制建议提交报告。他不希望推迟，希望劏房户、大厦的管理员以至是业主立案法团可以给予方便，被有关的机构完成访问。梁永祥又说，劏房主要问题是包括欠缺租约、水费和电费被炒高、居住环境恶劣等。他说小组将会在11月1号在旺角社区会堂举办公众论坛。内地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85810宗确诊，死亡病例维持在4634宗。南韩新增1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近26000宗确诊，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死亡人数维持在457宗。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有94宗，境外输入病例有25宗。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仲有九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分别到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州拉票。他向支持者说，即使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的疫情都会逆转。他星期一前往宾夕法尼亚出席竞选活动。另外，虽然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确诊，但是彭斯未有停止造势活动。他的办公室发言人说，彭斯和太太星期日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说，彭斯继续履行副总统的基本职责，但未说明竞选活动如何归类为基本。民主党的拜登星期日没有公开行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同香港电台一齐搞嗰个贴心有安全、安全使用流动装置贴图设计工作坊，有好多正嘢噶，有插画师团团一步步教你设计独家贴图，又有网络安全知识。 你等等先，等等先，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啊？ 同朋友分享贴心有安全、安全使用流动装置贴图设计工作坊嘅精华啦。 乜嘢年代啊，仲口耳相传？快啲上 YouTube search 香港电台第二台睇片啦，你！ 哎、哇，好精彩啊！ 完整版的工作坊短片已经摆了上去二台的 YouTube channel 啦，快点去看啦！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有白权奴喺度，电话侧边咧都邀请到阿陈太啊，早晨啊陈太， 早晨， 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同边一位亲朋好友咧就系、是、祝福下佢哋咧？ 我仔罗伦士啦， 嗯， 佢咧就十月九号生日嘅，已经系过咗噶啦，我啱啱打到电话嚟嘅啫， 嗯， 我个孙咧就三岁， 系 叫陈海晴， 陈海晴系， 系啦。佢咧就十四号生日，孙女嚟嘅， 孙女嚟嘅，海晴妹妹。 咁咧佢咧就而家已经翻学噶啦，我祝佢学业进步啦，快高长大啦。咁佢两个其实本来预产期同一日嘅，咁啊迟咗几日。就差五日嘅啫， 唉，冇所谓啦，都系嗰个星期嘛，系咪？ 系啦，系啦， 系啦。 所以咧，我就打到电话，我都好开心。祝佢哋两个就生日快乐啦，家庭幸福啦，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系啦。 好啦，咁啊，送翻呢首歌曲俾你啦，好嘛？多谢你，陈太。 好，谢谢你，陈。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 爸爸妈妈在家梳化正中，听下讲下。念喝茶，飞机擦过落下，抱个个呆坐在树下，看看已渐远的车卡。下巴狗尾巴沙滩的细沙，扫着下巴。红着念喝茶，飞机擦过落下，抱个个呆坐在树下，看看已渐远的车卡。青蛙爬在脚下。欣赏身旁缤纷的花，微微微雨中同享笑容，篮球停留在高高的家。为什么为什么水可笑，人们为什么会有心跳，两眼为什么闪出美丽亮光，身怎向上再升高，教去年又高。下巴狗尾巴沙滩的细沙，扫着爬爬， 扫着爬爬， 牙齿块石头，牙刷变白石块，扫一些怕丑的尖巴，爬蚂蚁石蜡中的家。在脚下， 欣赏身旁缤纷的气话，微微微雨中同享笑容，篮球停留在高高的家。为什么为什么最可笑？人们为什么会有心跳？两眼为什么闪出美丽亮光？身怎向上再升高？较去年又高了。为什么为什么最可笑？人们为什么会有心跳？两眼为什么闪出美丽亮光？身怎向上再升高？较去年又高了。 好多谢晒听众嘅电话，如果你都想参与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有一啲点唱嘅话咧，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8，我哋会接听你嘅电话噶。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仲记得上星期喺晨光超新星嘅环节，阿星介绍咗一个半自动打蛋器。咁我喺网上面咧，见到好多听众都留言话，原来佢哋屋企都有一个、哦。咁我就喺度谂，不如吹神厨房推介一个食谱，等呢一班听众可以再次攞翻个打蛋器出嚟玩啦。所以今日同大家一齐整嘅咧，就系疏芙蛋庵列啦。疏芙蛋庵列同一般我哋喺茶餐厅食到嘅庵列好唔同，因为个样望上去咧就好似一个疏芙里咁松软咁丰盈。当然啦。除了个样靓之外，食落去的时候个口感都是好软绵，好似食紧棉花咁样。而呢个疏芙蛋庵列可以加蜜糖甜食又得，加茄酱咸食又得。材料同埋步骤都非常简单，只系需要一只鸡蛋同埋少少调味料，几个步骤就可以做到好有空气感嘅庵列出嚟啦。不过想个蛋白霜打得靓，食落去个口感更加疏芙嘅话咧。其实打蛋白的时候都有少少特别技巧的。想问一下 O 和 Barbie 呢、之前有没有吃过这个疏芙蛋庵列？因为有一期呢都挺兴的、自己在家打蛋呢。 是。 我就没试过了。 我都没试过。不过刚才听崔神你去形容你自己这个疏芙蛋庵列的时候呢、哇有丰盈啊。 我已经用了很多形容词， 有 软绵绵这样。 有空气感啊，我以为是讲头发添。正所谓头发的事就是阿 O 的事。 你好紧张是不是？ 原来不关事。原来不关事。原来不关事。 喂，但是呢其实整这个的疏芙蛋庵列呢是很能够呃到 like 的。因为这样我给张相你看大概是怎样的呢、这个呢就是日本杂志上面影的。咁、但係其实呢一个係非常之易整嘅啫，好似头先咁讲，淨係需要一隻雞蛋同少少调味料嘅啫。 喂，真唔知道喎，呢一嚿嘢呢我就喺铜锣湾呢一个商场嗰度排队呢，同屋企人排啦，排咗劲耐，跟住就食一嚿咁嘅嘢囉。係日式嗰啲呢，我估你哋大概知道係咩，好出名。 都成100几十蚊㗎喎。 係啊，又要排队又要贵，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可以摆上网呃 like。 係啦，同埋原来喺自己喺屋企整呢都好简单整到嘅，咁我快速讲下步骤先。好快其实如果详细大家都可以上翻面书嗰度睇咧，咁转头咧我就会将文字版摆上去，咁咧就攞只靓嘅鸡蛋啦，因为其实咧佢嗰个丰盈嘅效果，即系中间好似疏芙里咁样咧，即系弹起啦， 即系喐喐下咁，唔知要拍条片咁样，咁啊搓下搓下咁样。 其实因为佢中间系唔完全熟晒噶嘛，咁所以我自己咧就会拣即系日本嘅鸡蛋，咁啊自己可能即系食得会安心少少啦，咁样，咁啊将蛋白同埋蛋黄分开，咁蛋白咧就。用个大啲嘅碗装，因为点解佢可以做到呢、這个即系高度出嚟呢个庵列，就系因为之后咧你会打发嗰个蛋白嘅。咁啊头先所讲啦，即系我见听众屋企个个都系有个 打 蛋器 啊 嘛，咁就可以试下咧用你嗰个打蛋器咧快速咁样打发个蛋白，打到佢起身啦，即系你调转个碗咧，佢唔会液体咁流落嚟嘅。甚至你攞起嗰个嘅打蛋器，你见到咦好似有个勾勾，即系嗰个蛋白咧成咗一个勾状咧，就等于佢搞掂啦，打好噶啦已经。咁然后呢就同时间熱定个锅，因为呢你打好咗个蛋白呢唔好俾佢摊冻，即係唔好等佢即係摆喺室温嗰度呢，佢又会即係借返。 對返落去。 對返落去。咁跟住呢就将蛋黄就捞埋落个打起咗嘅蛋白糊嗰度啦。咁个锅呢就落少少油，跟住就将呢一个嘅 蛋黄、蛋白糊捞匀咗咧，就摆即系倒落去呢一个嘅圆形嘅 pan 嗰度，咁啊冚上盖，慢火个大概分半钟到啦。咁跟住咧就其实加少少牛油喺个底，咁佢就会有嗰个金黄色喺度。跟住你就可以上碟，就接埋一半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酥脯蛋啦。 咁跟住通常落咩酱料做调配？ 嗱，我自己咧就中意落蜜糖，同埋加少少糖霜喺上面，个样就真系似系你喺出面食噶啦。 都唔够啊！点样可以将阿崔神呢嚿嘢咧再 add value 啊？ 点样咧？ 再增值就系再加埋咧北海道嘅名物十姓红豆。 哇！即系识食就睇睇揾阿 O 啊！嗱，但系咧个技巧咧就系点解有啲人打蛋白可以打到咁起，但系有啲人咧打极都好似水汪汪咁咧咁啊？其实有两个小技巧嘅。第一咧就你一定要用冻嘅鸡蛋，千祈唔好攞个鸡蛋出嚟，然之后出去整其他嘢啊，跟住翻到嚟整嘅时候，只鸡蛋暖咗，咁个蛋白其实要冻。如果你仲想 make sure 嗰只鸡蛋系够冻咧，你可以攞出嚟打咗，即系分开咗个黄同白咧，再攞个蛋白摆入雪柜度雪佢一阵。咁咧佢就会即系会打得起啲啦，容易，因为佢会令到啲空气咧可以即系打得好啲啦。咁另外如果你唔想咁烦咧，其实你可以打蛋白嘅时候咧加两滴白醋落去，都同样有呢个效果嘅、 哦。真系越嚟越识煮嗱 ，Barbie 咧真系要抄低，抄低唔使借住啊，叫姐姐煮啦。就头先我哋见 Barbie， 我唔系咁谂嘅，我系谂住翻去试下同囡囡一齐试下整嘅。 咁呢个打蛋都可以亲子。 系啊，我头先真系听到崔健同咁讲，我觉得呢啲可以分工合作，即系妈咪咧就做啲难啲嘅步骤，小朋友咧就做啲即系其实发蛋都好开心噶嘛，佢哋咁可以快试下噶。 几好啊！老公又发下发下，老婆又发下发下， 最后仲有嘢食添。 仔又发下发，几好。 或者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也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听着雨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中。 首歌有何雁诗的《基本恋爱套路》。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我的享乐时代今日有阿白元老喺度啦，咁啊阿钟哥、刘明忠都喺度啦，崔杰同又喺度啦。原本咧，我啊谂住啊，不如同大家讲下咧，嗰只牌由细到大玩嗰只 Uno 又话有好多唔同新嘅玩法噶嘛。 好，就讲呢个啦。 我就讲呢个先。 原本啊嘛， 原本啊， 即系你想有嘢改咗系嘛？ 所以而家你要讲两单啊。 讲两单都冇所谓。 你系想讲咩啊？ 其实而家咧，我就想讲咧，因为最近嗰个享乐时代系咩咧，就好中意咧攞翻嗰啲旧嘅片。因为就点解啦？最近咧只脚整亲啦，你要我下下山长水远又攞去边度拍嘢，拍嘢就麻烦啲啦。同埋咧，因为而家有阵时影嗰啲片咧，即系可能会简而精为主。因为大家都发觉哇，嗰、那个时代趋势咧，大家都速食啊。你唔好话大人啊，我个仔都五岁，佢攞住个电话嘅时候咧，佢第一件事揿咗啦，啊条片有得睇 play 啦 ，play 咗之后佢第一样嘢就揿咩咧？条片有几长？佢就会 睇到噶嘛， 系啊，佢因为佢一揿咪睇得后边嗰条巴有几长咯，佢就喺度话啊条边咁长嘅，跟住佢五岁要 loop 到去后边再睇 ，fast forward 睇下睇下后边有咩睇， 佢做咩咁冇耐性啊？但系 其实佢正正咧就系表示咗咧，即系现代人啊睇片嗰个心态。 咁你有冇闹佢啊？ 我又问佢点解你咁冇耐性啊？其实条片都系一分钟都唔够，你咪睇下咯咁样。咁佢练下啦，小朋友啲耐性都系 咁。跟住佢有冇听你讲啊？ 佢有嘅，佢好听我话嘅，呢样嘢要赞。 即系原本咧就去到最后嗰两秒，而家就去到最后嗰 三秒 啊，三秒 系啦。咁佢咧就即系令到我觉得哇，最近咧即系如果要拍片咧，即系自己又唔系行得好方便嘅时候咧，我就揾翻好多喺我以前仔仔细个嘅时候，佢而家五岁啦，即系佢两岁、三岁甚至乎四岁嘅时候咧，我都帮佢拍定咗好多。嗰啲我哋叫咩散 shot？ 點解要咁做呢？你 一直以嚟我就係諗住留低啲得意嘅影像啊，諗住俾翻佢睇啦。 你有冇問過佢噶？ 我冇問過佢噶。 你有冇理過佢感受先？ 但係佢睇得好開心喎。 係咩？ 係啊。 佢師傅呢個邊個啊？咁樣啊？即係佢都認唔到自己 嘅。佢認到噶，佢見到我一播嗰啲片嘅時候咧，佢就即刻跑過嚟，啪啪啪有咩睇？跟住一望嘅時候。我依家話 Scott， 就呢個 Scott 呢個係邊個嚟㗎？佢話：，係我嚟㗎。跟住佢就攞咗部機去睇㗎啦。佢好中意睇佢自己。 而家佢就話覺得好睇啫。再隔多十年半載咁樣咧，佢再望翻轉頭就會即係怨恨你㗎啦。 點會、啊？ 阿爸點解你將我細路仔嘅相影咁多啊？ 我而家睇翻我細個啲相，我好開心、啊。 咁你有問題啫。 我估佢係我仔，佢同我同一個 方向 都係有問題啊嘛，所以咪會中意睇翻自己咯。 喂，唔係，其實都幾好睇嘅，即、就、係、是、我喺外人嘅角度嚟睇啦，即係我作為一個觀眾啦，因為咧小白拍嗰啲片咧，佢又真係有心機剪嘅，即係中間都有啲 effect 啊，有啲字幕啊咁樣啦，但同埋好好衰嘅，佢真係成日咧擺出嚟啲片咧，好多人啲媽媽咧都係擺啲小朋友好得意啊，食緊飯啊咁樣，但我發覺咧比較年輕啲嘅父母咧。都是喜意一些搞鬼的片，即是小朋友喊啊，好惨啊，女 啊那些呢， 那些才真的 嘛，他就摆出来了。 好了，那即是奇怪了，细路仔你喜欢，即是喜欢看啲细路仔喊啊、女啊那些照片，如果一个大人摆这些出来得不得？我在度喊，我在度女，你会不会看啊？ 效果不同， 唔同系 啊， 都会睇啊。 即系讲到尾，最紧要都系睇个样啦。做咩都系睇个样最紧要嘅。 系啦，咁啊，享乐时代喺边个位咧？其实就系因为而家咧，我发现咗咧，我初头我有谂过，不如统筹翻晒，即系将小朋友嗰啲叫做嗰啲动画咧，唔系嗰啲叫咩片啊，嗰啲短 shot 咧，就摆喺部电脑嗰度整翻靓佢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又谂到另外一样嘢，其实咧。而家手提電話佢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程式軟件咧，可以去到做啲好輕巧嘅 edit 噶嘛。 但係好耐之前已經有噶啦， 好耐之前都有嘅。咁但係原來而家開嗰啲好多唔同嘅 application 咧，除咗係一個兩個，仲真係好多。佢哋入邊所做到嘅功能咧。已經係適合到一般嘅屋企人咧，佢哋所需要用嘅。例如如果我哋係做一啲真係做製作嘅，我哋又要上字幕，我哋又要啲咩 effect， 我哋好多嘢要兼顧嘅。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我哋呢啲一般爸爸媽媽，即係可以真係 share 埋俾聽眾。一般爸爸媽媽，當我哋諗住拍咗啲片啊，啲片如果收埋咗佢，我又驚唔見喎。唔見，因為你擺喺電話入邊啊嘛，你個 backup 你又係咪即係 100% 信得過？你又唔係，咁你係咪會燒只碟出嚟啊？咁又唔會喎，咁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將佢擺上網。咁擺上網咧，無論 cloud咁樣， 直頭擺埋出去social media 嗰度，咁令到啲人咧就自己又睇到啦，第二日小朋友大咗又睇到啦，自己嘅朋友又可以睇到啦，即係變咗係除咗可以 keep 之外咧，仲有一個 share 喺度，咁我就覺得咦呢、這個方法咧都幾好喎、啊，所以最近咧就多咗咧就將屋企嘅一啲嘅片段咧就做用一啲好輕巧嘅 edit， 即係唔需要咧就係、是、做一啲好大製作嘅，我唔需要講一句嘢又有個字幕喺下低跟住嘅，反而用一啲可能簡單啲、輕鬆啲、少少 graphic 嘅、少少公仔、少少 effect。樣樣嘢少少少少，跟住一條短短嘅片咧，我發覺原來都係一件作為父母咧幾開心嘅事嚟嘅。做咩啊？ 嘆氣咁。 我哋兩個都 feel 唔到。 你 見到我哋靜咗。 我都話，我都講正話講咗啦，一個禮拜啫，一個禮拜已經對我咁嘅態度，唔理我咁樣。我話曬都係一個長者嚟，即係你咁樣唔得嘅弱佬啊！唔係我話點解？咁樣咧。即係同阿小白即係一個啊，同阿白元浩即係一個年代的分野，即係佢好中意將自己屋企啲嘢咧 share 出去。是是 是是 我個年代就係唔好俾人知屋企發生咩事嗰啲咁樣，兩件事嚟嘅。係 啊，我發覺原來而家咧呢個年代係真係樣樣嘢都要 share。我發除咗係我自己， 你份人工會唔會同我 share 我份工梗係同屋企人 share 啦。 咁你又唔同我 share？ 因為你有屋企人啊嘛， 係咯， 你同你屋企人 share， 佢同佢屋企人 share， 咩都 share， 人工嘅人同我 share。 咁啊， 成日話你哋食嘢嘅時候咧，佢中意影張相相機食先啊，催神廚房相機食先咁樣。好啦，咁點解你唔叫我嚟食？你淨係俾張相同我 share 咧？你應該將嗰份食物同我 share 啊嘛， 係， 咁先至係 share 噶嘛。 你啱。 咁如果淨係 share 張相咧，嗰啲叫做曬命， 係， 就唔係叫做 share。 佢等緊嘅機會啊，你知唔知啊？你唔係等緊機會嘅咩？ 唔係我等緊機會，唔係啊！你要請人哋食嘢，你都要即係好有信心。嗰樣嘢係拎到翻嚟嗰陣時都仲要好食，呢、這個先難啊！即係你即刻喺屋企唔難喎，即係除非可以我邀請到阿鐘哥上嚟我屋企啦。咁啊，當然好啦。 呢個好難啊！ 我係都唔嚟， 好難啊！ 幾難邀請佢啊？係咪先？ 但係頭先我覺得你哋講嗰個問題咧，都值得探討嘅。即係有一啲家長就即係中意 share 啦，咁大家覺得好得意就開心 share 啦。但係亦都有另外一邊嘅人會覺得哦，咁小朋友。嘅私隱又需唔需要尊重咧？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有兩 group 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嘅。 但我嘅出發點最主要係咩咧？因為如果我要將我所有同佢一齊嘅相片啊，或者係嗰啲叫做佢哋啲片咧收得好埋嘅話咧、我真係會驚唔見，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阿爸媽幫我哋影啲相，曬出嚟噶嘛？ 係啊，一張張， 一本一本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唔得噶，而家你要我曬出嚟，即係唔係話冇可能？但係我又要揾一個地方收埋佢、即係我哋嘅角度已經係，我不如揾個 soft copy、收起咗佢，然後佢第日睇嘅時候都可能係揾一個揾一樣嘢去到 loop 嘅、而唔係有一個 product 去到出嚟嘅。所以就係呢一個原因令到我覺得，不如我攞住呢啲嘢，最穩陣嘅收藏方法就係、譬如擺喺網上邊收藏，佢自己幾時攞出嚟睇又得，我自己幾時。拿出嚟睇都得， 但擺上網亦都可以教啲功能，即係譬如你覺得哇好私密啊呢條片，咁你可以 好私密 set 咗佢 奶茶咩？ 你可以 set 咗佢做 冇幽默啊！你講啲嘢啊， 咪似阿 O 咯， 冇近佢咁多啊！叫你， 唉學壞曬咁，係即係你可以揀，即係某啲片你大家開心睇就冇乜所謂，但係有啲咧可能真係會有啲爭議嘅時候咧，你擺上去即係當喺度儲存，然之後就 set 咗啊，淨係我哋自己睇到咁解決咗。 因為成日都係嗰句，你有更高嘅嗰啲叫做防盜咧，就有更勁嘅賊噶嘛。 係，即係你見到我呢個巨星，入去睇小白個仔沖涼啲相噶嘛。 你又知道我有拍佢沖涼啲相？ 你冇話俾我聽冇喎。 哇！ 你中意 share 呢啲搞咩啊？阿白元浩你 唔係因為我同佢嘅仔仔都好熟嘅， 係、啊， 識咗好多年㗎啦， 直頭契媽嚟咁滯㗎啦，所以冇所謂嘅俾我睇、 識咗好多年 嗱、我又唔公開，係咪先係啦？不過我就講咯， 真係 公開嚟講咯，但係冇攞出嚟睇咯。 不過都係㗎，我成日話如果小朋友當而家幾歲人仔咁，你咪算咯。咁但係當佢有翻譬如十歲左右 咧， 你就應該要問 佢， 我可唔可以擺你張相出嚟啊？因為呢個都係一種私隱同埋最基本嘅一種尊重嚟嘅。 可能佢即刻反對㗎，唔可以擠出嚟㗎。因为即系你个 account 啊嘛，就系我自己 account 又唔同啦。 嗰个 like 系我嘅， 我嘅，我唔系帮你攞 like 噶，老豆。 你由你嗰啲相摆我度啊，我俾你拍一张先嚟。 其实都唔系净系仔仔女女啦，男女朋友都要问过先啦。 而家扯到咁远嘅，你讲啲嘢。 够钟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啊。愉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明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去睇住个股市先、啊。 诶、hey, ，听朝见。